可以谈及呢一个问题。天气方面，一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和缓嘅东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周末期间较为潮湿，朝早有薄雾。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6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75点，升295点，总成交金额86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10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01点，升4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7.2升4.2，阿里巴巴199元是跌1.6，中国平安78.8是升7.5，汇丰控股39.95升4.5，美团点评101元升9毫，友邦保险71.8升8.5，建设银行6.25升8仙，中国移动63.05升4毫，港交所252.6升5.6，盈富基金24.75升3.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9.664，瑞士法郎7.937，澳元5.03，加元5.534，新西兰元4.683，欧元8.409。每百日元对港元7.24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15。日经平均指数报19,771点，跌12点。港金现价报15,730元，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1.32美元，卖出1,703.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过咗皇后大道东湾位。控隧嘅九龙入口咧，暂时系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东隧港岛过去九龙隧道入口而家开始多车。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咧，而家系慢车。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啦，近住翠屏南村对出嘅慢线，较早时曾经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咧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近观塘警署，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加士居道因为爆水管啦，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嘅慢线咧，仍然系封闭噶。另外咧，港珠澳大桥主桥由于强风嘅缘故，中线同埋快线车速限制啦，降至到每小时80公里，而慢线就降至到每小时60公里。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同埋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最后咧，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嘅时间傍晚6:49，听朝早日出嘅时间系5:5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分析界的人士就说将今次经济动荡和上世纪大萧条相提并论，打电话来1872311。 有啊，有装修工程啊，湿粒帮手清拆那些就有。 我一分钱都没有，洗碗洗了20多年了。 我们几十岁不知道怎样转型，做到什么， 希望他不要遗留我们这班人咯。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的精神全城的抗疫。 唉，我都没想过要通宵扑口罩。 现在搞香港人几恐慌， 我们都不要埋怨人家，自己做自己，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骂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地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呢一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啲人认为佢要争取佢嘅嘢，用非法嘅方法去达到，咁我哋要执法，自然会系唔中意我哋警察噶啦。 年青人关心嘅唔系今日，而系2047。 我哋希望佢哋真系尊重一国两制，系行翻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嘅缺点，但系仍系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嘅家园。 面对再多嘅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 星期二的晏昼5:10，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而家嘅温度咧摄氏26度，相对湿度70%。根据天文台的天气展望咧，今个星期啊，余下时间咧都会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咧天气会比较炎热嘅。嗱，今日啦喺4:30嘅时候啦，就亦都系冇咧卫生防护中心嘅记者会啊。点解咧？其实冇记者会系好事嘅，即系代表香港今日亦都冇新型肺炎嘅确诊个案。咁其实咧，如果我哋睇翻啦，都已经系即系连续几日啦，我哋冇连续三日啦系零确诊噶啦。咁而家咧，本港嘅确诊嘅个案咧就系维持喺1037宗。嗱，喺个案似乎系比较平稳嘅疫情比较平稳嘅情况之下啦，政府呢亦都系决定啊，喺下个星期开始呢系公务员呢将会系即系逐步呢去恢复返正常嘅工作安排嘅。咁一啲嘅公共服务呢亦都会陆续恢复嘅。首先呢，譬如一啲涉及到柜台嘅服务啊等等嗰啲呢，譬如运输署啊，又或者是社会福利处的综合保障办事处等等，那些服务呢都会是回复正常的，大家呢又可以继续去考路试了。另外呢也都一些其他的服务，包括了一些室外的运动场，譬如是网球场或者是缓跑径，以及一些康体的设施，包括了是图书馆、博物馆，政府也都会陆续安排咧系恢复佢嘅运作嘅，咁但系亦都有一个前提啦，就系要符合咧系限聚令啦，咁同埋政府亦都好强调咧，就系喺各个服务即系逐步恢复嘅时候咧，其实个防疫咧都系需要系继续维持噶，亦都系要即系强化咧，人流增加咗咧，反而要强化咧一啲有关嘅措施添。咁但系一啲大型活动啦，例如系庆典啊同颁奖礼咧，都系照旧咧唔可以举行嘅。嗱喺呢个情况之下啦，咁啊，卫生及福利局。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食卫局局长陈肇始呢亦都系头先举行咗记者会呢，就有关于 法例599C 啊，即系嗰个强制嘅检疫安排嘅有效日期咧，系由5月7号咧延长到去6月7号嘅。呢一个嘅强制检疫安排主要就系针对咧由内地、澳门同埋台湾嚟香港嘅人士，或者过去咧曾经喺嗰个地方咧，即系前14日咧曾经喺嗰个地方咧逗留嘅人士咧，佢哋都系要接受咧14日嘅强制检疫嘅。咁但系咧，政府亦都系决定有一啲嘅新增嘅豁免，包括咗边啲咧？就系跨境学童啦，同埋相关服务提供者啦。而另一类咧，就系叫做系符合香港经济发展利益嘅生产作业、业务活动或提供专业服务嘅人士。嗱，呢个安排咧，主要咧呢个豁免嘅安排咧，主要咧就系针对咧系内地同埋澳门嘅。咁大家都可能会问啦，嗱，跨境学童同埋商家服务提供者都大概明啊。咁但系乜嘢叫做符合香港经济发展利益嘅生产作业、业务活动或提供专业服务嘅人士咧？譬如我经常要翻去内地从事一啲审计啊、核数嘅工作，咁系咪包括在内咧？又或者如果我嘅生意基地系喺内地，咁我如果成日都需要去翻去嘅，咁我又算唔算系咧？嗱，咁啊，相关嘅呢啲规定咧，政府亦都会同相关嘅即系唔同嘅政策局亦都会商讨啦吓。譬如教育嗰方面咧，就教育局去处理啦；经济活动嗰边咧，就由商经局咧去到处理噶。咁究竟边啲人合资格，同埋点样去申请咧，亦都要稍后咧再作出一啲嘅公布嘅。咁但系大家对于而家即系政府逐步咧恢复佢嘅正常嘅服务啦，大家点睇咧？同埋就系头先讲过，如果可以俾某啲嘅人士啊，吓佢可以豁免嗰、那个由内地嚟港，内地或者澳门嚟香港，然后强制检疫嗰个安排，大家又点睇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咧，发表你嘅意见嘅。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4月28号朝早9点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下个星期一开始公共服务会分两阶段回复正常，大部分公务员正常翻工，室外运动场、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公共设施重开，政府亦都会研究逐步放宽防疫管控措施。 我们会是基于科学和证据，但是可以在这里说呢，这个松弛有度并不是一个完全百分百科学的决定， It's not an exact science， 所以我们是不能够一下子完全放宽我刚才讲的两大类的措施，只能够逐步放。 下午一点，警方拘捕三个人涉及假扮公安的电话骗案，七个受害人一共被骗了680万元。东九龙总区重案组第三队总督察谭威信： 总之在香港打电话下来跟你说自己是公安的都是诈骗，要你去交出自己的银行账户资料，要以证自己的清白，因为你是牵涉一个洗黑钱的案件，我要看看你的银行户口的钱是不是干净的。 三点，政府宣布延长内地来港人士检疫14日的安排多一个月，至到6月7号。安排之下有两类人士可获豁免，包括跨境学童以及符合香港经济发展利益的生产作业、业务活动或者是提供专业服务人士。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豁免这些人士呢，现在究竟他们要符合一啲乜嘢嘅要求啊？佢哋停留嘅時間啊，有啲乜嘢防護嘅措施？其實而家相關嘅政策局咧處理緊一啲嘅細節啦。 四點，本港今日冇新增新型肺炎確診個案。 一把聲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1。對於政府話咧會豁免啊一啲即係同內地同埋澳門咧嚟香港而又符合咗某啲條件嘅人士咧嘅強制檢疫安排啊，你又點睇呢？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傾嘅。如果睇翻咧特首林鄭月娥啦，佢係亦都喺 Facebook 嗰度係曾經講過啦，佢就已經話向內地咧、澳門或者台灣嘅抵港人士咧發出咧大約係97,700张咧嘅检疫令，当中咧冇一个系确诊嘅。嗱，如果我哋考虑翻呢啲嘅数字，系俾翻某程度上嘅豁免，唔使佢哋强制检疫，大家又觉得系咪合理咧？咁亦都有议员就认为咧，即系关口咧始终系一个比较大嘅风险嘅地方。今次嘅改动咧，可能系引狼入室，有啲咁样嘅形容。你又点睇咧？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啦。啊，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嘉宾就系、是、税务学会嘅副会长吴锦华噶，吴锦华你好， 你好，谢谢。 嗱，你哋咧就都主要唔少成员系会从事一啲审计啊嘅工作，都几多人需要翻去内地嘅系咪啊？ 都系噶，我哋啲会员咧大部分都系审计啦，同埋税务啦，咁啊周不时都可能要两边走嘅，咁所以都会好受影响嘅。 嗯，你哋而家行内嗰个工作嘅安排系点样啊？ 我听到一啲行内嘅行家啦，咁佢有提过就系话，其实因为讲紧三月嘅时候，其实都有啲上市公司要即系申报翻啦，出一啲我哋叫 announcement 啦。咁但系事实上嚟讲，可能喺过年嗰阵时候，疫情最严重嘅时候咧，其实讲紧一月尾、二月头嗰啲时间咧，其实佢哋系上唔到去做嘢嘅。咁当然调翻转头，如果佢哋上咗去，亦都落唔翻落嚟。咁变相嚟讲，其实成个嗰个审计啊，或者可能系税务嘅申报嘅问题，都会出咗个好严重嘅延迟啦。 咁但系而家呢段时间应该过咗，系咪要做嘅嘢应该做晒定系点样咧？ 其实前排咧都有倾过，即系同相关监管机构倾过，睇下可唔可以延后嘅少少去申报啦，咁样样。咁但系而家据知咧，其实即系陆陆续续即系开始可以做翻。咁但系其实我哋嘅会员咧，或者可能会员嘅公司里面啲同事咧，其实佢哋都可能都惊嘅，即系话可能你上去会唔会受到影响啦？即系可能健康嗰个问题啦。咁但系就算你话冇影响，其实你上到去你需要隔离14日。咁可能已經影響到你嗰、那個流程啦。咁翻嚟又14日，咁其實前後已經28日。咁其實你呢個時間裏面，你係可能會嚴重去延遲咗你嗰個工作進度，亦都令到你啲申報嗰啲嘢做唔到咯。 上去隔離14日係真係你哋都冇辦法即刻去到嗰間公司咧去睇佢啲即係單據啊等等，都要過咗14日先至可以即係做得到一個正常嘅運作係咪啊？ 一般嚟講，我理解係啦。咁嗰陣時上去嘅時候，其實可能仲未太過放寬嘅時候咧，其實你係需要隔離噶嘛。咁又調翻轉頭咁講，如果佢係可能佢唔係需要上去做嘢，佢上單日來回，可能我淨係上去例如深圳或者廣東省咁樣去開個會同佢哋嘅合夥人開個會，或者個客嗰度開個會，開完之後可能今日翻落嚟，咁其實你前後都已經冇咗好多日啦。 咁嗱，而家咧佢哋嘅说法就系话，即系会系去豁免咧两类嘅人士啦。当中一类咧就系叫做符合香港经济发展利益嘅生产作业、业务活动或提供专业服务嘅人士。你哋估计你哋系咪应该都包埋在内啊？提供专业服务。 嗱，佢个字眼咧就如果佢话讲专业人士咧。咁如果譬如我哋係一個間會計師樓或者一個稅務師咁去做一個服務咁樣嘅話咧，咁就我理解就應該係嘅。咁但係有時可能其實未必係即係真係一間會計師樓上去做嘢，或者一個稅務師去上做嘢。咁可能講緊係其實我係嗰一間公司或者一間大企業嘅其中一個部門嘅會計師。咁我需要上翻內地嗰度做嘢，或者可能我過澳門做嘢咁樣啦。咁其實可能我係公司裏面嘅一個僱員嚟嘅啫。咁究竟係算唔算係一個叫做專業服務咧？咁你其實係服務緊你自己間公司啊嘛。咁你唔係服務你嘅客户啊嘛。咁我咁睇翻個字眼咧，就似乎唔係太過清晰。 即是可能是真的他们聘请某一个的会计师或者帮他做核数才有机会跌入到这个豁免的范畴，否则的话其实你们都是有相当大的疑虑。 应该这么讲，如果是我们是一个会计师或者一个税务师或者一个审计师，我们去做这个服务的时候呢，我哋上去做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就一定係啦。 嗯。 咁但係如果調翻轉頭，譬如話頭先已經有一啲國內嘅朋友走嚟問翻我啦，就係話啊，其實我係內地嘅高管嚟嘅，某間公司嘅高管。咁其實我咁樣算唔算咧？因為其實佢只不過係做翻佢喺公司嘅正常嘅一個嘅工作嚟嘅啫嘛。即係可能佢上去只不過係去釐定翻佢自己做嘅嘢啊，可能佢要上去監督下人哋做人點啊咁樣咁。咁究竟算唔算一个专业服务呢？啊，即系有少少唔系太清晰咯。 嗯，嗱，而家咧修订条例嘅生效日期咧就系听日凌晨零时起啦。咁但系豁免机制咧都需要经过申请嘅，而申请细节咧系要相关嘅政策局咧咨询业界之后先至可以定出。即系话咧个规例虽然生效，但系你要有一个申请机制咧先至可以申请，而负责经济活动范畴咧就会系由商经局去负责啦。你哋对于或者你自己咧，对于嗰个譬如申请机制啊细节嗰度咧，你哋有啲咩嘅期望咧？ 我就会咁睇嘅，就系、是如果一啲短期性即系、就是、往来嘅话咧，其实我觉得系可以即系、就是、我哋叫做宽松少少去处理，因为其实讲紧佢唔系即系你上去要几耐？即係可能係咪要一段好長嘅時間，一個星期幾日去做嘢，定係我好似我頭先所講，我根本上可能我係今日上去，聽日翻，或者可能我今朝上去，今晚就演翻。咁呢一啲咧，其實我覺得就會即係比較短時間嗰啲咧，你酌情處理去鬆少少去俾佢去申請，亦都容易去審批嘅話咧，我覺得係會便利到嘅。咁即係大家要平衡翻。當然我明白你咁樣上去，咁樣落翻嚟嘅時候，會唔會有一個即係？帶住一個病毒啊，各樣嗰啲嘢啦，咁呢個係衞生嗰個問題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你要平衡兩方面嘅時候，其實我覺得應該喺上去嗰、那個時間，如果係短嘅話咧，其實係可以即係寬鬆少少嚇。咁、如果你話上去耐嘅，即係可能佢需要去幾笪地方先至再翻嚟咁樣嘅話，咁可能佢審批嘅時候，即係可能要加多少少一啲要求啊咁樣。 嗯，即系其实你哋都会关注到底佢呢个申请嘅机制咧，会系净系应用喺单次啊，定系咧可以系譬如一段时间？如果你话即系单次逐次申请嘅时候，对你哋嚟讲会唔会都构成一个麻烦咧？如果佢哋话譬如系嗰、那个豁免咧系可以持续一段时间，譬如系举个例可能系一个星期之内有效嘅，对你哋嚟讲会唔会系觉得实际一啲咧？ 咁样就当然系。好好多啦，即係因為你可能你申請嘅時候你唔係一個人噶嘛，可能你公司可能係一組人上去，可能十個八個或者二三十個。咁如果你每一次都要申請，其實你嗰、那個即係行政上嗰個程序啊，或者等個結果其實都耐嘅。咁如果你話你係一次攞去申請，例如七日或者五日咁樣，咁如果佢嗰個逗留時間或者逗留地點亦都係即係相對嚟講係容易 handle 嘅，即係可能譬如我上去一次一個地方，跟住就翻落嚟，或者可能我上去幾笪地方，然後要好耐先翻落嚟嘅，咁可能佢嗰個行政上嚟講處理就會有啲唔同，咁變相亦都方便咗一啲短期即係往還嘅一啲專業人士咯。 嗯，不過呢個其實都主要係講緊香港嗰方面喎，即係對於內地一啲嘅檢疫措施，你哋都仍然係關注嘅，係咪啊？ 都會關注嘅，因為當然啦，你話內地上佢會唔會而家都聽講佢有嗰啲叫做冇症狀㗎啦嚇，究竟佢上咗去，咁佢係咪真係會話冇事落翻嚟？咁當然你話如果最理想嘅就梗係上面14日，後面下面14日，咁就一定完全清晰啦。咁但係呢方面其實如果睇翻近期又唔睇大陸啦嚇，咁然後睇緊香港嘅時候，其實佢個感染數字慢慢下降，甚至乎呢幾日都係零嘅話咧，其實即係如果你話你兩邊都要咁做嘅時候，就有少少過分保守啦。咁亦都平衡唔到你話即係往還嗰、那個即係個實際上所以有問題。 嗯，明白。好，唔該曬你，吳錦華傾到呢度啊，麻煩曬。吓，吴锦华系税务学会嘅副会长，头先亦都讲到咧，佢哋喺内地提供专业服务嘅时候，而家个困难。1872321，你有啲咩睇法咧？邝先生，邝生你好， 系陈婉婷， 你好，邝生， 系啦。 我本身个学校咧就唔少跨境学生嘅，咁虽然系中学生，咁正话听到咧政府打算下个礼拜开始咧慢慢放宽，咁我理解嘅，因为如果再停课都几系嘢，不过我好希望政府喺嗰个跨境嗰、那个安排上面，特别嗰个检疫啊。因为朝头早翻学嗰段时间系好多人噶嘛，特别嗰啲如果假若迟啲连小学都翻嘅话咧，系人多嘅时候嗰、那个检疫情况，嗰、那个检疫安排如果做得唔好咧，其实系会造成好大嘅漏洞。咁同埋而家究竟学校如果复课嘅话，究竟即系教育局点样？为学校俾到有关嘅防疫设施咧，因为以我学校为例咧，其实我听翻好多咧，我哋自己买嘅，但系未必够嘅，因为你而家就唔使翻学就易啲，你翻翻学之后，你即系一大堆人嘅时候，你点样去处理？同埋万一喺个过程里边真系有其有突发嘅，当然唔希望啦，真系再突发嘅发病嘅时候，咁究竟？往后安排又是点咧？我谂一连串嘅嘢，政府唔该讲清楚啊，唔系就变咗大家咧就即系人心惶惶，变咗翻学嘅同学其实为佢哋嚟讲都好大忧虑，特别佢家长啊。 咁啊，而家最主要都系可能系透过量体温啊，譬如你睇 DSE 安排，即系量体温冇问题就应该入去啦。 因为始终人少啦，因为其实自行量体温呢个习惯咧，其实喺沙士嘅时候咧，都推行过。 其实而家啲学校都要求嘅。 但系始终有阵时啲同学仔咧，因为赶时间啊，特别内地啊赶时间性咧，佢哋真系可能做得唔足噶。 明啊吓，究竟点样执行令到大家安心咧？呢个都系关键位。1872311，翻嚟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今日冇新增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系连续三日零确诊，亦都系今个月20日以嚟第五度出现零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话，本港累计有1037宗确诊个案，同一宗疑似个案。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過原定下個月7日屆滿的內地入境人士強制檢疫14日的安排，延長至6月7日，但是規例作出修訂，豁免兩類人士接受強制檢疫，包括跨境學生和相關服務提供者，以及符合香港經濟發展利益的生產作業、業務活動或者提供專業服務人士。陈肇始话：内地疫情显著改善受控，但要持续控制跨境交通导致的输入个案，以及外来个案引发的第二波感染。他又话：如果符合若干条件，会取消内地或者澳门到港的检疫令。政府正系同当局商讨，会再公布详情。观塘避风塘下午发生火警，三艘游艇被焚毁，灭火轮到场扑救，一个几钟头之后，直至下午4点几大致救熄。事发在下午大约2点半，涉事的游艇起火，冒出大量浓烟，警方接获多人报警，消防船到场射水扑救，其中两艘游艇沉没，警方正在调查起火原因。廉政公署表示，截至今年2月底正处理28宗反修例事件中涉及公务员的怀疑贪污个案，其中26宗涉及警务人员。廉署回复民主党议员林卓廷在立法会特别财委会的有关查询，林卓廷要求廉署交代涉及的警员人数。廉署话，基于保密原则，不适宜透露个案的资料，包括涉案警员的数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和缓的东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周末期间较为潮湿，朝早有薄雾。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喺呈祥道啊，呈祥道观塘方向，跟住大埔道口嗰度咧有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青沙公路噶啦。呈祥道去观塘喺大埔道嗰度附近咧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到阻碍，龙尾去到青沙公路。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比较多车啦，龙尾去到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模糊街。港岛路面呢，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一带就比较繁忙的。香港仔水塘道下行去海旁方向，近住香港仔大道交界嗰度咧有工程嘅。咁香港仔大道东行线近交界位咧，现时较为多车噶。九龙方面啦，而家咧渡船街天桥去洪隧方向多车，龙尾到碧街。加士居道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啊，去弥敦道方向近住金粟街部分嘅慢线就封咗路。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同埋东涌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 句。我系谭伟清，而家系摩洛哥，我同你哋都一样，尽量都会留在屋企入边。我哋要保护自己，亦都保护我哋嘅医护人员，要对抗呢个肺炎噶。我哋大家努力。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咧，将法例599C 章咧，即系限制若干人士到港强制检疫规例嘅有效日期咧，由5月7号延长到去6月7号嘅，即系话咧就系如果系由内地啦、澳门或者系台湾咧嚟香港嘅人士啦，需要强制检疫呢一个嘅安排咧，系会延续到6月7号嘅。咁但係呢，政府佢都话即係考虑呢亦都会係提供呢若干嘅豁免嘅，包括咗就係一啲跨境学生啦，同埋相关嘅服务提供者啦，以及呢就係符合香港经济发展利益嘅生产行业啦、业务活动啦，或者提供专业服务嘅人士呢，佢哋呢係可以获得豁免。而呢个豁免呢，主要呢就係針对住係澳门同埋由内地抵港嘅人士嘅。呢个豁免咧会由听日嘅凌晨零时起生效，但系咧亦都有一个嘅申请机制。咁个申请机制嘅细节系点咧，就要留待相关嘅政策局，即系话教育局啦，同埋商经局咧去公布啦。嗱，咁啊，如果系跨境学童有一个豁免检疫安排嘅时候，系唔系即系话咧系政府都准备紧一啲复课嘅相关事宜咧？咁另外， 外就是随住即係政府亦都係话啦，公共服务咧将会由下个星期一开始咧係逐步恢复啦，公务员咧亦都係会恢复佢哋嘅正常嘅返放工嘅安排嘅时候，咁究竟点样做啊先至能够可以勉强到一啲互相即係勉强到一啲新增嘅疫症嘅风险啦，都同时可以做到咧抗疫嘅安排咧，呢个亦都系大家关注嘅，因为都大家我谂都仲记得啦，喺上次咧，其实系大概系三月左右啦，我哋都曾经咧系一度啊，将某啲嘅公共服务咧恢复，亦都系即系公务员亦都系恢复翻去嘅正常办公。不过咧，后来亦都系由于再有一啲嘅新增嘅个案比较多啦，咁所以亦都系需要咧将嗰个嘅服务咧再次关闭嘅。而喺上次咧恢复公共服务嘅时候咧，譬如系图书馆啊或者运动场啊，大家都留意到啦。譬如图书馆系采取一个即系限人流啦，同埋分段嘅开放啦，亦都唔系间间图书馆咧开放啦。而运动场馆咧亦都系规定咗咧系譬如只系得即系四个人可以入内嘅即系一啲咁样嘅安排啦，等等啦，又或者系即系每一次使用场地最多都系四个人。咁但系今次系一个室外嘅场地，即系网球场啊、缓跑径嗰啲，咁个安排又会系点样咧？相信咧呢啲大家都会系关注嘅。电话号码18721，有啲咩睇法打嚟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都请嚟公务员工会联合会嘅总干事梁酬廷啊，梁酬廷你好。 系你好， 系。你相信咧公务员咧，佢哋对于下个星期一分阶段系恢复公共服务，亦都系恢复翻即系正常嘅翻放工安排咧？呢一样嘢。有一啲嘅公務員就話，其實積壓嘅工作都相當之多啦。咁佢哋反而有啲就話，即係想盡早復工添。你哋所聽到嘅聲音係點啊？ 都係一樣咯，因為而家真係積壓咗好多工作喺度嘅。咁尤其大家都可以理解到啦，你政府推出嗰啲紓困嘅措施啦，係嘛 2.0， 你跟住又要派錢。系嘛？咁嗰啲申請表格咧，好排山倒海咁倒入嚟。咁你呢啲嘢咧就唔可以拎翻屋企做噶嘛？呢啲一定係要喺辦公室裏面去做噶嘛？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嚟講咧，如果要翻工嘅同事，即係安排到佢係翻工同事咧，佢哋有淒涼嘅。因為通常呢啲咁嘅情況咧，佢哋一定要做到咧夜晚八九點都收唔到工嗰只。 嗯， 係嘛？因為你唔可以太積壓得太多，因為點解咧？出邊嗰啲食肆咧。系咪申請者啦？嗰啲旅行社嗰啲啦，又根本上就追殺你嘅，系咪？即系喺咁嘅情況底下嚟講咧，即系復工係必要噶啦。乜問題就係話喺復工裏邊嚟講咧，即系大家要小心，即系嗰個即系防護嗰個裝備啊，嗰啲嘢一定要供應比較足夠咯。同時有都好多嘢係要注意嘅，因為點解咧？我哋知道咧，上一次即系話都有曾經係開放過。即係提供呢個公共服務嘅，咁有啲你要理解一啲咧，即係市民咧，佢根本上就個意識唔高嗰陣時候咧，你都耐佢唔何，佢入到嚟圖書館，佢即刻就剝咗個口罩佢，係咪？咁跟住同你去要求提供服務，嗱呢啲咁嘅情況嚟講咧，你好難控制，你唔通話俾佢聽喂你？你有冇口罩啊？或者系你提供俾佢？我哋自己都唔够用，我点提供俾佢咧？系咪？ 嗯， 所以呢啲嚟讲，一定系要有足够嗰、那个防护工具咯。 我想问咧，譬如吸取即系上次嗰个经验咧，喺公务员嗰个复工安排，譬如上次都讲话大家系咪可以错开啲翻工时间啊？食饭时间又可以错开啊？等等。如果吸取上次嘅经验，你觉得即系今次呢个复工嘅安排，即系政府都话又系大家用一个灵活嘅翻工时间啦，等等。咁究竟可以具体地系点样去执行咧？你觉得？ 其实呢啲咁嘅情况咧，局方应该系有一个清晰嘅指引吓，拎出嚟俾即系部门有所依据嘅。你唔系任由咧啲。主管咧，系嘛？通常都系基层主管啦，由佢哋自己去安排嘅，系嘛？佢都忙到七彩啦。咁如果你有个指引嘅话，俾人听，你分个三个时段，系嘛？八点半、九点、九点半，三个时段翻工嘅同事。咁食晏嗰阵时候咧，大家亦都知道啦。而家食晏就系、是、亦都系比较惨情嘅。点解咧？你出边嘅食肆而家仲系仍然行紧呢个限聚令啦，系咪？ 嗯。 咁你 即係食肆嘅座位亦都唔多，咁你食飯只有一個小時嘅啫，你出去咧就好難同人哋去爭噶啦。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嚟講，我都話俾我哋啲會員聽，或者呼籲我哋啲同事，喂，你真係最好咧健康啲啊，你自己帶飯翻去好過啦。如果唔係嘅話，你真係想出去食飯嘅話咧，你其實係揾得位嚟，你都已經夠鐘噶啦。 如果睇翻上次三月嘅經驗，你覺得係咪有啲唔清晰嘅地方？ 有啲唔清晰。咁嗰啲我哋一收到同事話：，喂，我淨係車去食晏，我已經出邊睇到出邊已經打曬大交，我都食唔到啊！咁點算啊？係咪？即係呢啲係好實在嘅嘢咯。咁亦都話俾我哋聽，係嘛？嗰個口罩。喂，仍然系唔系好足够嘅，系嘛？你而家净系限定吓、啊，我哋每人只系有一个提供俾你嘅啫，系嘛？如果你又要用多个咧，唔该你自备，系嘛？呢啲咁嘅情况仍然系存在噶，系嘛？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讲，你要复工嘅话咧，你一定系要安排好一啲啊防护嘅措施俾啲员工咯。呢个系好重要的一样嘢嚟噶，系嘛？同埋教育翻俾嗰啲。入嚟要求提供服務嘅市民，你真係自己都要戴好個口罩或者做一啲嚇、防御嘅措施入嚟咯。唔係由我哋再提供俾你，其實我哋都根本上我哋都冇，我點提供俾即係用家咧，係嘛？ 係嗱，我見到咧有一啲嘅公務員團體咧，佢哋就比較即係關注究竟點樣喺控制疫情同復工之間咧取得平衡啊？究竟係咪即係一次過咁樣去全部復工啊？定係應該譬如按佢嗰個嘅服務提供嘅服務嘅性質，或者佢嗰個工作性質去逐步復工啊？咁樣咁你又點睇呢？ 嗱，我覺得嚟講咧分批咧復工咧就會係好啲嘅。而家你呢個階段嚟講咧，我覺得咧即係你俾翻三分之二嘅同事安排三分之二嘅同事翻去復工。咁如果你疫情咧仍然係冇擴散到嘅話，或者仍然係受控嘅話咧，咁你過咗一兩個星期之後咧，你全面復工咧，咁我相信咧咁啊比較上係妥善一啲咁多咯。即係始終嚟講嗰個。服務咧，可以咁講，即係真係要即係要恢復嘅。如果唔係嘅話，同事真係頂唔順嘅嗰個積壓嗰啲工作。 明白。好，唔該曬你，梁朝廷，同你傾到呢度，拜拜。梁朝廷係公務員工會聯合會嘅總幹事。咁當然喺呢段嘅即係疫症嘅期間啦，咁好多嘅公共服務咧都未必係有一個正常嘅服務時間嘅，可能一啲嘅櫃枱嘅服務啊等等咧就唔能夠恢復到啦。咁譬如而家講話，譬如逐步恢復，譬如舉個例，即係居者有其屋嘅簡口服務又可以恢復，考車牌嘅路試又可以去恢復啊等等。咁你又歡唔歡迎咧？又或者你覺得最迫切係需要恢復嘅，應該係乜嘢服務咧？1872-31，你都係打電話嚟咧，講一講你嘅睇法嘅。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我哋嚟一个聆听嘅练习，先听萧叔叔讲一句说话，跟住尝试去听翻究竟我系讲咗啲乜嘢。准备好啦 ？Give me a little bit of boiling hot water。第二次 ，give me a little bit of boiling hot water。第三次 ，give me a little bit of boiling hot water。好啦，究竟萧叔叔讲咗啲乜嘢咧？我拉慢少少听一次啦。Give me a little bit of boiling hot water。呢个咧就系萧叔尝试去扮咧一个好所谓伦敦嘅地道嘅英文口音。好多人以為咧，倫敦口音咧就係咧，我哋成日聽到嘅所謂 BBC English 或者所謂 RP Received Pronunciation。咁其實咧，倫敦當地嘅 local 口音咧，有好多地方咧係比較難聽得到嘅，尤其是本身聽得唔係好慣嘅同學。咁我頭先講咩咧 ？Give me a little bit of boiling hot water。Give me a little bit of 咧就係 a little bit of，OK、okay? 少少 ，OK。Give me 就係 give me 啦，當然 a little bit of。咁通常咧嗰啲 T 音咧，尤其是響音同響音中間嘅 T M 咧都會唔見咗嘅，所以 little bit of 就係 little bit of。咁咩係 boiling hot water 咧？就係 boiling hot water， 非常之滾嘅滾水。boiling b o i l i n g 個 n g 咧好多時候讀成 n 音 ，boiling hot 咧 ，H O T 咧嘅 H 音咧好多时候都唔读嘅，咁所以听到 boiling up boiling up boiling up。water 就系 water T M 又系唔读嘅，所以 one last time give me a little bit of boiling up water。BBC English， give me a little bit of boiling hot water please。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 G Uncle Xi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 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有陈先生，你好，陈生。 哎，你好。 你好，有咩睇法？ 系， 你好。 系咁样嘅，我呢系香港翻工，但咧屋企咧系深圳嘅。 系。 但咧2月7日开始咧，我喺呢度差唔多3个月啦。 嗯。 3个月咧，我又冇地方住哦。有时咧夜晚住麦当劳，有时住公园嗰啲。我想问下咧，本来咧谂住5月7日会唔会两面开埋？俾我哋，等于点啫？我翻到深圳就瞓下嘅啫嘛，日日过嚟噶嘛，系咪？嗰啲政府咧，你都要谂下噶嘛。你话你可以过，嗰啲学生可以过嚟，我哋点解唔可以过去啫？ 嗯，我介唔介意透露，其实你系做边行噶？ 我做嗰个餐厅嗰度咯。 哦，系餐厅吓。 系啊。 咁所以你就系日日翻嚟，即系餐厅嗰度开工啦。 系啊。 哦、不過亦都咁講，而家政府雖然有個豁免安排咧，但係佢個細節咧都仲要相關嘅局咧去釐定，同埋都未知個申請機制係點，同埋亦都唔知道你究竟符唔符合相關安排喎？ 你嗰個媒體咧同政府講下咯，好似我哋呢啲情形，我諗唔係我一個，應該好多嘅、香港係嘛、上面都住唔係。冇10万8万都要3-4万喺上面住噶啦。 咁你而家你除咗即系你头先讲啦，即系夜晚可能喺公园啊，或者系快餐店啊咁样，咁你点样安排你嘅住宿咧？ 冇地方住啊，就系边有得住啫？ 系、哦，咁都唯有即系可能真系夜晚喺公园嗰啲去处理住先，即系瞓住先。 系啊。 明白啊吓，对于你造成一个影响啊，多谢晒你先啊，陈先生。咁其实即系呢一类嘅跨境翻工嘅人士咧，都真系唔少、啊。嗱，如果话即系佢哋系符合香港经济发展利益嘅生产作业业务活动，咁究竟佢作为一个雇员？是一个餐厅的雇员，咁佢又包唔包括在内呢？咁可能呢啲嘅相关问题呢都需要有关嘅方面呢去厘清㗎。咁同埋呢，大家都可能另外会问一样嘢，既然而家一啲嘅强制检疫安排都可以有豁免啦，咁究竟嚟緊譬如我哋都5月7日呢仲有其他啲嘅相关规定呢都将会期满㗎喎。譬如包括咗就係、餐厅食肆啦，而家呢虽然都仲係讲緊係要4个人一台，同埋每台之间呢有 1.5 米嘅距离。咁但係究竟呢啲咁样嘅规定係咪都应该可以随住个疫症係趋于平稳放宽呢？咁另外仲有其他嘅，譬如一啲嘅卡拉 OK 啊，游乐场所啊，一啲嘅游戏机中心啊等等啊，公众娱乐场所又究竟要关闭到几时呢？可能大家都会问呢个问题。或者我们应该用什么准则去决定这些设施重开，或者是将一些相关的规限加以移除呢？电话号码18731，大家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谈谈。有许先生，许先生你好。 是，你好啊，主持人。 你好，许先生，有什么看法？ 我就想现在疫情都开始缓和了，我就医管局那里可不可以快点开一些非紧急手术，因为到现在都还未。我老婆个头骨咧，到依家都仲成4个几月都仲未装翻落去，都系遥遥无期。咁咧，仲有就我想问咧，其实嗱，可唔可以放宽啲中医师入去医院帮啲中风病人针灸啊？因为而家咧疫情搞到冇得上去针灸啊。因为嗱，临床需要我明白咩叫临床需要啦。嗱，因为临床需要可以豁免噶嘛。咁中医师上去帮病人针灸咧，系对康复有进展嘅。咁而家佢。因为疫情关系唔俾上去同佢针灸，咁其实医管局可唔可以考虑一下放宽下疫情期间，即系放宽下量体温，帮啲中医师入去帮啲病人针灸啊，因为都系属于临床需要噶嘛。但我反而我又想问下医管局，点解啲维修嘅冷气嗰啲工人啊，有阵时嗰啲咧 重犯咧都可以入去病房。我就莫非中醫師嘅風險會高過嗰啲病人咯？其實佢嗰啲人都入得去，其實佢都係外判嘅，唔係佢哋醫管嗰啲人。但係中醫師咧有醫管局有註冊噶嘛？但反而我就奇怪，點解唔可以放寬俾啲中醫師入去針灸咯？就希望而家疫情緩和，希望醫管局去考慮呢一項，同埋希望咧可以盡快幫我妻子裝翻個頭骨啦，因為 明白。明白嚇，都了解啊嚇，即係多謝曬啊許先生，都有好多人咧希望醫管局嘅服務盡快能夠回復正常嘅，咁呢個亦都係另一個考量，就係、喺抗疫咧同埋即係去嘅服務嘅之間咧，到底我哋應該點樣處理啊？電話旁邊咧，我請嚟係飲食界嘅立法會議員張宇仁啊，張宇仁你好， 你好， 係，喂，你覺得應該用啲咩準則咧去決定嗰、那個食肆嘅限制點樣先可以移除咧？你覺得個準則應該係點樣咧？ 我覺得任何嘢都要即係有個平衡咯。 嗯。 其實即係全世界而家都有一個咁嘅，即係大家都要睇緊係應該係揸得幾緊，或者放得幾鬆。 嗯。 咁所以我成日都覺得有個平衡。即係其實我早喺個幾禮拜前，當我盡量游說政府都係我哋嗰即係雖然嗰十一種嘅類別係冇得做嗰啲生意。是要關門，咁我係關心我自己啲業界先啦。即係我覺得卡拉 OK 啊、酒吧啊，同埋呢個嗰啲打麻雀嗰啲地方，咁雖然我啲飲食業都會有打麻雀，但就唔係麻雀館，但都禁埋嘅。咁我其實呢啲可唔可以做得到？佢有隔離，仍然係用一張台，唔多過四個人，係有 1.5 米嘅隔離，希望你放寬咗嗰頭一半。俾咗呢啲係你唔俾佢做生意嗰啲放款翻俾佢做生意，咁然後咧就做咗第一步，咁然後飲食業嗰啲咧，你係需要到佢係而家去探熱啊、火酒業啊呢啲，我都應該一路維持嘅。咁但係飲食業係一間食肆嚟講咧，其實你係希望佢有一個分隔好，或者有一個四個人一張台都好，但是是不是真的都要去到 1.5 米、是不是這個都可以放寬呢？如果它有隔離的話、其實老實說我們經常都說那些位置你坐滿了、但是呢其實我們是平排坐是好過你要它隔一張台就對面坐嘛、其實在這件事裡面是不是都可以去做呢？當然政府未立這條法的時間呢 599F 的時間呢、飲食業都同意咗，我已經有咗成幾千間嘅簽署，就肯做嗰三樣嘢之外咧，即係火酒啊、探熱啊，同埋呢個口罩，就話食嘢同埋飲酒就係當然飲就係要除口罩啦，但係食完飲完就戴翻個口罩。咁我哋當時都話夜晚我哋做一半嘅生意額，嘅座位，咁就但係冇講個 1.5 米，因為 1.5 米同嗰、那個分隔咧，有陣時係好困難嘅。有些地方是小，我們要想一些地方是小，大的當然就沒有問題，所以我們覺得這個是應該逐步去放寬、但是業界都明白的，放寬是應該仍然都放寬得來有若干的限制、我們不想做到說、我們可以今時今日看回過去這個月都挺好播的、而如果再有真係第三波嚟，又要重新再做呢樣嘢，我哋擔心嘅。咁但係你亦都諗緊咧，我亦都有啲擔心，就係印度同埋巴基斯坦，我哋又話揾機去接佢咯。係，嗰度又俾幾百個嘅。係，翻到嚟咧，你又自己嚇自己嘅，分分鐘。哇！突然之間，每日整翻幾廿個，又整三個禮拜。喂，你再冚多我哋成個嗰十一個行業唔俾開市。飲食業又翻翻去而家呢個一半半嚇，係好會係好大件事嘅。啲業界啲中小微企，無論你政府而家俾幾多少錢，都唔會頂得順噶。咁到時執曬啦，咁我哋又點咧？係咪先？咁點樣翻轉頭咧？咁 系咁啊，即系都喺即系要攞翻一个平衡啦。即系你就建议，譬如一啲嘅卡拉 OK 啊等等嗰啲可以开，但系都要有一啲嘅防疫措施咧加以规限啦。另外咧，我都想问一问啊，因为佢而家话有两类人咧可以豁免啊嘛，其中一类就系叫做符合香港经济发展利益嘅生产作业啊、业务活动啊或者提供专业服务嘅人士啦。不过咧系需要商经局制定一个机制咧，系即系俾人申请嘅。你自己对于呢、這个譬如机制啊嗰方面咧？或者边啲人先至可以符合到头先嗰个定义啊？有冇啲乜嘢分析同埋睇法咧？头先有位话系饮食业嘅员工咧，佢打电话嚟，佢就话喂，可唔可以都豁免埋我啊？佢就净喺餐厅打工嘅啫，不过佢又住深圳嘅咁样，你点睇咧？ 嗱，呢个就大家要去做。我其实想同呢个业界都讲啦，其实我哋喺个签署个声明嘅时间咧，即系我哋自动嘅时间，其实政府未去做呢样嘢。当时我哋去饮食界好担心深圳。我哋啲员工喺深圳数目唔多，我哋都已经当时系六个商会都会通知咗我哋啲会员，叫佢如果员工要翻工就叫佢唔好翻深圳，员工要翻深圳就叫佢唔好翻工。嗱，而家我嘅理解咧，因为其实唔系俾我太多饮食业嘅，呢、這个措施就系俾嗰啲国内有厂。在东莞好深圳好边度都好有厂 而 他们的人士或者他们的管理层即是老板或者管理层民说仲好像一加一的他一个可以带一个去。咁就处理完那度的事干呢回来香港那度不需要去做这个14日。 明白。咁所以其实嗰度就即係同你哋飲食業無關啦。唔好意思啊，時間所限，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啊，張宇仁。咁啊，跟住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跟進較早時啦，呈祥道去觀塘方向近大埔道嘅意外清咗場，交通已經回復正常。隧道情況，紅隧港島過去九龍告士打道東行龍尾喺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過海嘅龍尾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喺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卫理道，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龙翔道东西行上西隧的龙尾分别就在风力楼和近天马苑。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5088澳元兑美元 0.65，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06， 港金报15730元，比上日收市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8.09美元，卖出17.3.32美元。港汇指数108.7，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啲最塞车嘅消息俾大家知道先啦。咁新界咧，屯门公路去元朗喺大榄嗰度咧，之前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嘅。咁而家咧龙尾就塞到去丁九，亦都影响到咧丁九桥去屯门公路，龙尾就去到金竹角噶。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大榄段，之前有意外事故塞到去丁九，丁九桥去屯门就塞到去金竹角。咁塞紧车嘅朋友咧，要忍耐一下啦。隧道方面，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塞到接近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就在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的龙尾就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和太古城，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就近住深麻实道，龙翔道龙尾就去到钻石山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港岛路面方面，湾仔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多车啦，龙尾去到东山台，而皇后大道东东行线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摩利神山道一带咧，现时都系多车噶。九龙方面最塞车应该系观塘嗰边啦，观塘道东行去油塘，由康宁道一路去到彩石里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噶。观塘道东行油塘方向，康宁道一带多车，龙尾到彩石里，而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至到码头一段咧，来往方向嘅交通都系繁忙。至于新界方面啦，现时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火车站至大围段都系多车。

咁所以即係當講起呢段歷史嘅時候咧，就引申到個問題啦。咁究竟佢屬唔屬於咧《基本法》第二十二條所寫啊，係屬於叫做即係中央各部門或者係中央所屬部門咧？嗱，因為《基本法》第二十二條所寫咧，佢就係第一款就係話。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各省、各自治区、直辖市均不得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根据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务嘛。咁而第二条咧就系讲中央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如需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机构，需征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同意并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嘅。嗱，咁啊，琴日咧，阿郑若骅司长咧，佢个答法咧就系话。由於有頭先我所講嘅呢個新華社改名嗰個嘅問題啊，咁所以咧佢就指出咧，其實中聯辦咧係中央嘅代表，並唔係咧一個中央各部門或者係中央所屬各部門，所以咧係唔存在咧中央要批准中央一個辦公室喺香港成立嘅情況，所以我頭先所引述嘅《基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二款咧就唔能夠適用於中聯辦啦。咁因為咧佢亦都係引述咗啦一份比較即係內嘅文件啦，咁就係咧係九九年嘅時候啊一份嘅即係立法會嘅文件啦。咁當時咧其實就係討論到啊，到底即係中央駐港機構設立嘅機制。咁佢入邊咧就講到咧話中央駐港機構咧有三個，分別就係外交部駐港特派專員公署啦、駐港嘅解放軍啦，同埋新華社。香港分社，而新華社、香港分社，依三個機構咧，都係咧唔需要徵得特區政府同意設立嘅問題。咁因此佢即係引述呢個脈絡咧，就話其實即係二十二條啊，係唔適用於呢一個中聯辦咯。这个讨论你又怎么看 呢？其实我想真的这两个礼拜大家都听了很多啦，但是有关于二十二条是不适用于三个机构这个讲法呢，其实就我会觉得呢律政司司长走出来呢讲得太迟，第一。第二就是之前引起了的一些混乱呢，实际上都是政府的说法很不一，引起了大家有这么多风波啦。我觉得其实如果能够是有理有据地讲出大家虽然都觉得是难听的事实的话呢，其实应该要早讲好迟讲。第二就是即使一个事实的陈述呢，其实我想不一定说是事实陈述，一定要做的做啱的事就一定要是完全符合个民意，如果那件事是对的话，但是一定呢就必须去关心市民，关心市民是不是安心。关心大家的利益，包括呢大家是不是能够去听得出你的关心和感情啦。而事实上即今天律政司司长讲的呢，其实都是看回是很清晰的，即是他哪一年引用哪一份文件，只是这个国务院国函2000年5号这个通知呢，其实他都即引述了好几次了。大家都可能如果有留意新闻的呢，其实调转背都可能识背了。但是到底为什么会引起这个风波呢？一就是即政府自己的说法是反来覆去嘛。第二个就是到底为什么会是这个风波是令到市民不安，就是即我们市民和中央政府这些驻港机构呢之间建立那个信任是不足够啦，同埋那个观感呢是令到大家是没有信心啦。咁其实即是特区政府应该要做的呢，就是怎样去在这方面的工作要加强，即是你要出来讲道理，你都要碎之以情去俾市民睇到其实这件事并不是你所讲的干预，而是佢有个权有个责任喺度，但其实可能佢都有个义务喺度关心。咁如果讲两句说话到底是一个关心定还是一个出手干预呢，咁其实是应该要俾到市民睇到呢一个关键点喺哪里咯。 是嗱，但是寻日呢即是如果根据郑若骅的说法啦，佢就话呢中联办及其人员呢都要严格遵守基本法同本地法律，但是佢个法律依据呢就是来自中国宪法，就所以呢即是 这个即系同埋国务院喺2000年1月15日发出嘅通知，咁所以基本法嘅第二十二条第一二三款咧都唔适用于中联办嗱。咁好啦，即系如果系咁嘅时候，咁讲到话即系干预嘅问题，到底点样先至系够喺中联办嚟讲，即系点样先至系话构成一个干预咧？郑若骅说法就系话，当讲到干预咧，就系话嗰啲嘢系冇法律依据或者系冇权力去做嘅事，咁所以咧要留意的一样嘢就是中联办去做嗰啲事情的时候有冇获得授权，或者嘅行使的过程咧系唔系合法嗱？咁到呢一点的时候，咁我哋点样去理解？譬如中联办几时出声就系属于一种干预，几时佢其实只是代表一个关心咧吓？咁呢或者系真系叫做行使紧一个监督咧？嗱，咁呢个可能系大家关注嘅要点。1872321，大家有咩睇法咧？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请嚟公民党嘅立法会议员杨岳桥先。杨岳桥你好。 系 ，hello， 系你好，杨桥， 系想请问一下咧，寻日阿郑若骅即系嗰个解说咧，其实就即系基本法第一二三款，第二十二条嘅第一二三款咧，都系唔适用于中联办噶咯。咁你点样去理解即系中联办喺香港嘅地位咧？吓，郑若骅说法就系其实佢系中央嘅代表。 其实我唔识理解啊，老老实实，即系咁多年，其实从来嘅说法咧。即係呢個大家都已經耳熟能詳啦，包括特區政府以往嘅所有文件咧，都係指中聯辦咧係受基本法22條所規管嘅。咁但係突然間而家就話啊唔係啦，咁跟住佢搬翻一啲歷史嘢出嚟，但係我又有一啲邏輯嘅問題咧係需要指出嘅。第一咧就係、是、就算退後一萬步，這個中聯辦係唔受基本法22條規管。咁但係同一時間咧，國務院又話佢係需要遵守基本法嘅喎，即係喺2000年嗰個國函第五號咧，就話即係佢係需要遵守香港基本法。咁點解遵守基本法，但係又唔需要受基本法規管？咁你係咪即係話佢需要遵守基本法，不過22條除外咧？如果係啊，咁點解當日唔寫清楚咧？ 咦，阿楊岳橋，我喺呢度想請教一下，即係個概念性嘅問題。佢講緊嘅就並不是係不需要遵守基本法啊嘛，而係講緊呢三個部門佢嘅設立並不是係按22條啊嘛。咁呢個係即係兩個唔同嘅概念嚟嘅喎。 唔係嗱，佢係咁講嘅，佢唔係按廿二條，亦都同一時間唔需要就廿二條。不如咁啊，如果佢唔係按廿二條成立嘅話，其實佢就唔需要去根據基本法去行事㗎啦。 又唔係咁講，已經係重複地咁樣講緊話，一切國家嘅機關咧必須遵守憲法同埋當地法律啊嘛。即係話唔受廿二條規範啫，但係唔代表係唔受當地法律規範，唔受憲法規範啊嘛。即係大家其實拗緊呢樣啫嘛。 嗱，而家最重要嘅咧，反而係究竟。佢嘅角色定位同埋佢嘅法律權力係去到邊度嘛？而如果佢本身係唔需要受廿二條去成立，需要受廿二條監管，咁佢係受乜嘢嘅監管呢？因為基本法其實而家去判斷中央同埋地方中央同埋香港關係咧，廿二條係一條非常重要嘅一條條文嚟嘅。而其他嘢其實咩，包括香港人嘅權利啊，有選舉被選權咧，其實呢啲嘢咧同呢個機構本身係冇直接關係嘅。真正去監管中央所屬部門和機構在香港的呢，其實就是22條了。咁如果特區政府就猶豫，就話俾你聽，唔緊要嘅，即係廿二條咧就唔需要跟嘅啦。咁但係你又需要跟其他，但係其他嗰個適用性或者嗰個關事性咧、關聯性咧又唔咁高喎。咁呢個就係我哋要去問嘅第一個問題，此其一。其二咧，就算我唔去同佢數歷史，即係話佢以前知唔知，而家知唔知，佢喺度。強調的是那個監督權的那樣東西，就算監督權這三隻字本身你翻開整部基本法呢是沒有出現過的，而當年2000年第五號國函本身引他寫清楚中聯辦的那個角色或者他的功能那個五項功能呢，當然也是沒有監督權這幾隻字的。好了，那究竟監督權是哪裡來的呢？是與生俱來，不過我不說清楚給你聽，還是他成立了之後突然間加落去嘅咧？如果突然間加落去，有冇文件去證明係加咗落去嘅咧？香港政府是否知悉嘅咧？嗱，呢啲我哋又唔知道。好啦，更加重要的一樣嘢咧，就係監督權嘅嗰個範圍係乜嘢啦？究竟你監督嘅意思實質係啲乜嘢？關心咧係一樣嘢， 但是如果監督是比關心更高的，那究竟監督本身有沒有法律效力的呢？如果被監督的對象包括香港特區政府遇到有一些他認為是錯誤的，即是這個監督本身是監督錯了的，或者監督的內容本身是有問題的，那中間有什麼辦法 去平衡兩者呢？監督是不是無遠佛界的呢？即是他說是特區政府某些工作或者落實基本法工作落實得不好，但是基本法可以很包羅萬有的，那是不是就是代表著這個監督權是可以無遠佛界呢？即是以上等等的問題呢，其實鄭若驊昨天都是答不到的。 嗯，但是讲到即系监督嗰度咧，其实佢当中嗰中联办嘅五项职能咧，其中都有一项啊嘛，就系承办中央人民政府交办嘅其他事项啊嘛。咁呢一点咧，某程度上都可以系好阔噶，即系佢可以去解释就系话，而家佢行使紧嘅即系监督或者系一啲嘅关心，就系中央人民政府要去交办嘅其他事项嘅一种。 嗯， 啊，唔紧要。咁係嘅，咁究竟中央係幾時交辦嘅呢？ 嗯， 即係中央以咩形式交辦呢？交辦嘅內容，即係呢個監督究竟監督幾多幾闊呢？係咪就咁中央話啊，你幫我監督啦，咁就係咁呢？即係其實我哋香港係講規矩嘅地方嚟嘅，對於公權力嘅限制，我哋往往都係相信由條文由法律去規管，我哋會知道佢個範疇喺邊度嘅。咁如果你就咁同我讲个横空出世就有监督权呢几多字，咁究竟佢个范围去边度？呢个就係我刚才讲嘅，究竟嗰啲细节我哋係完全係唔知识，而特区政府亦都从来冇交代到嘅。 嗯，讲到究竟即係干预嗰个问题啦，其实寻日呢亦都有记者问到啊郑若驊一样嘢嘅，就话譬如如果佢选举嘅时候即係中联办好明讲支持某个候选人，系咪算系一种干预呢？咁啊郑若驊嘅说法就系话任何人都可以表态支持或唔支持一个人，咁每一个选民都有佢嘅独立权力呢去选择投票俾佢认为合适嘅参选者。我想问即係杨岳桥，即係讲到干预呢一样嘢，你点样去理解？如果真系中联办佢对于某一啲嘅候选人或者系某一啲嘅政纲有某啲嘅取态嘅时候，咁呢个究竟够唔够成一个干预？ 其实干预大家一讲就明噶啦，即系干预咧，一个冇权力嘅人咧，佢系好难去向第二个政府或者公权力咧系做到干预嘅，佢顶多只能够批评嘅啫，因为你可以唔理会啊嘛。但是干预两个字大家都会明白，必然是因为上一级的权力或者更加大的权力是可以影响下一级。那这个呢就有可能是一个干预。那如果尤其是来到选举呢，过往这么多年回归前不要说，就是回归后其实特区政府都尽量避免呢是去直接介入选举期间的取态，尽量是希望，因为它始终是选举的主办者，它是不应该介入去影响选民的投票意欲的。咁特区政府如此，我难以想象咧，中联办咧并非如此。如果佢跳入去加入埋政治嘅嗰个争拗，或者系企边嘅，支持某啲候选人，反对某啲候选人，咁呢一个咧就有违咗，即系从来我哋对于特区政府乃至即系中联办应该系相对中立啲嘅嗰个角色。咁样呢一个本身咧系唔健康，亦都系唔理想嘅。 嗯， 但是同时呢，其实无论是特区政府又好中联办又好，其实当去到选举的时候，大家都是面对着都同样地受到选举相关的法例的规范。 嗯， 即这个其实都是我们都要对我们自己的法律法制有个信心在这里，可不可以这么说？ 当然，但是同一时间亦都有很多人是可以在法律的空间里面游走的，那会不会是被有，同埋更何况執法那个是特区政府啦。那如果有一些违法或者 marginal， 即是边违法的行为，他不去執法的话，那又怎样呢？那会不会出现这些情况呢？我不知道，我当然是不希望会出现这些事情。 嗯，其实杨岳桥，你哋系咪希望即系中央或者有关方面能够讲清楚中联办获得嘅授权，譬如话监督也好，关心也好，究竟嗰个授权嘅范围系去到边一度，或者系究竟系几时俾佢嘅咧？你哋其实系咪期望即系有一个咁样嘅清楚说明咧？ 其实从来对于广大嘅香港人嚟讲咧，就呢一样嘢廿二条咧，本来就系一个 就唔係一個題目嚟嘅、 嗯。 大家一早都會判斷，即係中央駐港機構咧，包括中聯辦在內，係會恪守22条，係去避免干預香港嘅本地事務。係特區政府而家突然間同我講話啊，唔係佢有監督權。咁但係你話你聲稱你有啫，咁但係個細節係啲乜嘢？正如剛才講，係完全係一片空白嘅，有唔該你攞出嚟，堂堂正正俾香港人去睇啦。但係當然我係唔樂觀嘅，因為呢一樣嘢本身22年1997年回歸嘅時候不存在嘅。咁過去廿多年歷任嘅律政司亦都冇從來冇出嚟講過相關嘅嘢，點會無端端嚟到2020年由鄭若驊去話俾大家聽，其實一直都存在咧？咁呢個本身係不切實際，亦都係唔合理。 嗯，好啊，杨岳桥倾到呢度，多谢晒你。杨岳桥系公民党嘅立法会议员。咁18731，大家有咩睇法咧？有位梁先生，梁先生你好， 梁先生你好， 梁先生系你好，请讲啊。 我想讲下咧，其实我觉得奇怪嘅系咧，点解佢哋中联办咧咁迟先做呢件事啫？其实佢一早可以做噶，同埋佢而家做完啦，大家可以点啫？大家咩喺度讲咯，即系喺度研究咯，但系研究完又点啫？佢继续做。所以我认为咧， 即系佢讲完都冇用，你觉得系嘛？ 唔系佢 冇乜影响系嘛？ 唔系，我嘅意思系我哋乜都做唔到。 嗯 嗯，我哋除咗不断咁讲，仲可以做啲乜嘢咧？ 嗯， 又唔可以反对，又唔可以同佢哋倾。所以我自己认为咧，由旧年六月到而家咧，其实大家两方面都冇得翻转头。 嗯 嗯， 佢哋大陆咧只会咧，中央嗰边咧就只会越嚟越紧，而我哋呢边咧就是、不断咁去。只可以讲下或者是反对下咁咯。 嗯，明白。 咁我自己认为咧，而家个情况继续咁落去，唯一可以做嘅就系咧，我系支持咧大家揽炒。 嗯，咁亦都要考虑下香港嘅利益嘅。多谢晒你啊，梁先生。不过吴婉婷亦都实在。究竟我哋既然郑若驊都话嘛，即系究竟系咪干预呢？重点系睇咧，中联办有冇获得该授权，同埋行使嘅过程是否合法？但系似乎喺呢一度咧，我哋系唔清晰嘅，即系中央几时授权中联办去处理某一啲嘅事务，我哋完全唔知嘅。 系啊，其实即系需要知道嘅，到底系佢授权咗做边啲事务啦。咁但系其实亦都郑若驊讲法都好清晰嘅。其实我哋所讲嘅干预，同佢哋讲紧嘅喺法律观点上面。干预是完全两个概念来的，真的在法律观点里面的干预实际上就已经是越权的了，到底大家怎样去理解呢？ 嗯，但是如果他是语言上面表达一种态度取态，而他又说代表中央的时候，那你作为特别行政区的官员又可以怎样反应呢？ 我会觉得咧，如果系即系只系一个语言上面，大家系讲几句嘅，咁啊拎出嚟讨论咯。因为实际上我都即系重复讲，我又唔系俾个红头文件落嚟要求你要执行啲乜嘢。咁实际上即系大家系作出咗一个善意嘅提醒嘅话，都系可以大家作出讨论嘅。 好，嗱，有7点钟嘅新闻报道，18731，翻嚟再倾。 行啦，都系有车龙啦，龙尾就喺秀雅道。重复一次啦，就系、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有交通意外，龙尾一路排到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是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过晒嘉华国际中心，西行龙尾太古城，西隧九龙入口窝打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德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车多，龙尾排出金钟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就在合和中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那段都是比较繁忙一些，龙尾排队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新界方面，大埔公路近沥源村来回方向都有车龙的，龙尾分别是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和香港体育学院。 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车多，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加隆村嗰段咧，仍然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一路排到出去青葵公路近葵涌基本污水处理厂，由于车多啦，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啦，系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去九龙。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即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怎会没我份？如果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应立即求医，没必要就不要周围去或者出街吃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欢迎乘搭 FM 九二六航班，陆宇光、高福慧、谭永辉带你飞越108,000里，目的地是乌克兰。 1986年发生严重核事故的切尔诺贝尔附近的森林发生大火，当局检测到的起火点辐射量超过正常值16倍，但其后撤回这个讲法，引发对辐射威胁的忧虑。 请准时星期六上午11点登机，祝各下旅途愉快。 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航空发展又再揭开新一页。除了大型广体客机陆续问世，边个会想到飞机诞生仅仅50年，人类就超越音速飞行？早期飞机在接近音速飞行嗰阵，因机身周围形成的冲击波，随时令飞机解体或者失控坠毁。到底飞机设计师点解决呢个问题？一飞冲天之音速障碍，今晚9:30，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伍婉婷。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直播室除咗有陈燕平之外啦，电话旁边亦都有我哋今晚嘅评论员咧伍婉婷嘅。咁啊，寻日咧系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咧就提到即系中联办啊，佢嗰个嘅法律地位，亦都讲到咧，其实佢系基本法嘅第22条嘅第1、2、3款咧都唔适用于中联办。咁刚才公民党嘅杨岳桥啦，佢就有一个嘅提法，就系话如果话中联办即系去監督香港事務嘅，咁究竟呢一個嘅授權係即係幾時俾佢嘅咧？嚇，點樣俾佢嘅咧？咁呢個佢有提出一個關注啦。嗱，容我喺呢度咧就引述一下咧，喺2000年嘅時候啊，當時咧係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社長嘅姜恩柱咧，喺即係新華社改名之前啦，接受《人民日報》海外版嘅訪問。咁因為嗰陣時大家都好關注，到底當新華社佢改咗名之後，佢喺香港所履行嘅職責到底會係點咧？咁喺嗰篇訪問入邊咧，姜恩柱佢就解釋咗即係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嘅歷史啦，就話其實佢係長期作為中央政府駐港機構咧開展工作，亦都係基本法起草同頒布之前咧就早已存在嘅事實。咁亦都講到就係1999年12月28日啦，係國務院第24次常務會議決定咧，係由2000年1月18日起咧，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咧就改名為中聯辦。咁亦都咧話中央人民政府喺香港特區有派出機構咧係好自然嘅事。而佢所引述到即係新華社改名之後，到底個職能同改名之前有冇啲咩變化呢？佢其實就話基本上都冇乜變化嘅，都係數翻咧而家大家見到即係中聯辦咧嗰5項嘅職能。亦都指出咧，就係究竟佢哋改名之後同特區政府嘅關係係啲乜嘢咧？嗱，佢嗰陣時嘅答法就係話， 是特別行政區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駐港機構聯絡辦之間是不存在隸屬關係。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更名為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之後，將會一如既往地嚴格按照中央的授權履行職責，堅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支持香港特區政府依基本法施政，不干預香港特區自治範圍內的事務。啊、所以即在這段的即係好簡短的一個訪問入邊咧，佢其實都真係冇講清楚。喂，咁究竟你話即係遵守基本法啫？咁究竟《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的条文是否规管到你呢？这里似乎是没有讲清楚。另外亦都究竟包不包括埋即是监督香港的事务的这个职责呢？这里似乎亦都是没有清晰讲明说他有一个监督的。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就是过去这么多年以来关于《基本法》第二十二条是否适用于中联办这件事都是很模糊的呢？吴婉婷。 其实我又会觉得呢个问题就是在于我们对于即个起诉基本法的时候那个理解啦。咁刚才你提出的很多点，其中一个呢就是承办国务院交办与香港澳门有关的法律事宜，就基本法实施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研究提出意见。咁提出意见都是他们的职责范围之内啦。咁同埋其实即我会觉得既然即个问题返返去原初点解会发生这个即22条风波呢，就是即有人讲多了两句说话，有人觉得，而事实上是两办的发声都代表着香港的整体利益和一部分市民的意见。我不敢说是大部分，因为没有做过一个这样的即研究。但事实上呢，一来就是整件事是影响了我们很多条例的立法嘛，整个内会的问题。那个也是跟我们那个法律问题有关，整体的民生有关嘛。那卓华昨天都讲到其中一点呢，就是他讲紧是中央也都授权香港进行高度自治。那其实呢，即我又会觉得在一个授权的基础底下呢，是否背后隐藏咗有一个系个监督权喺度，而系我哋从来都冇去关心留意呢一样嘢咧。再去即系provider 就系、是、我哋有唔同嘅嘉宾上我哋节目都有分享啦，就系话一直以嚟中联办佢哋自己嗰个角色咧、都系比较被动一啲，或者系少发言一啲。咁到今天哦，佢哋突然之间去有个好主动地去发言，就令到大家有咁多不安啦。咁嗰个不安到底系本身嗰件事系越权去做啊，定还是根本我哋过去系冇处理好彼此嗰个沟通同信任嗰个关系喺度咧？ 好，嗱，电话旁边咧，请嚟就系、是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亦都系基本法委员会嘅委员陈宏毅教授啊，陈教授你好。 系，你哋好。 你好，嗱，请教一下啦，即系大家而家对于咧似乎就是鄭若驊的說法啦，或者是過去一段時間政府的說法啦，原來中聯辦呢都不受基本法第二十二條規管呢，是感到為什麼原來會是這樣的。其實可不可以說，即是過去究竟中聯辦是不是受二十二條規管這件事呢，是很模糊的一件事啊？ 中聯辦很明顯是受到基本法和香港的法律的規管的。那至於二十二条的某些字眼是不是适用于它呢，那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法律技术性的问题，但是个大原则呢这个大原则呢，无论 是中央或者香港特区政府呢，都是已经很清楚指出，就是说中联办呢需要遵守这个基本法和其他香港法律的。咁呢个政府最近嘅声明里边都有提到呢一点。咁正如你头先讲啦，即系江恩柱，即系十几年前亦都有讲到佢系即系唔会干预呢个香港嘅自治范围内嘅事务嘅。 嗯，系嗱，但系头先 第二条嘅即系条文咧，即系的确系有啲技术性嘅问题嘅。咁如果一阵我哋有时间可以即系逐個條款去講啦，因為22條是比較複雜的，總共是有四段的，每一段呢用的字眼都是有些分別的。 嗱，但系教授亦都头先阿杨岳桥提到一个问题，如果你话中联办佢唔受基本法第二十二条，即系一二三项啊，都唔受佢规管嘅时候，咁佢又话遵守基本法，咁佢究竟系受基会遵守基本法，或者受基本法边啲条文去规管啦？因为如果讲到究竟即系中央同特区之间嘅关系，当然就有好多不同嘅条文啦。但系如果具体地讲到究竟中央嘅其他嘅机关系唔系可以去关心或者是对于香港的事务提意见的时候，似乎第二十二条就是一个明显的一条条文。如果说不受二十二条去规管的时候，那它究竟遵守基本法的什么条文呢？ 基本法所有条文呢都是需要遵守的。那 正如我们作为香港市民啊，或者香港的其他的公司啊团体啊，都需要遵守基本法的所有条文啊。举例来讲，咁基本法有講到話，我哋香港即係特區政府有行政管理權嘅，咁即係好多香港自治範圍內嘅事務都係屬於我哋行政機關嘅行政管理權。咁或者有啲情況之下，法院係有司法權嘅。咁呢啲條文好明顯就係將有關嘅權力係即係授予咗俾特區政府嘅有關機關啦。咁即係如果中聯辦係就住特区政府无论行政机关啊，或者刚才我讲的司法机关行使他的权力作出一些行为是构成干预的，那这个当然 是违反基本法的。 嗯， 教授啊，我尝试简单地去理解，又让即普罗大众明白一下。即假设依家即我哋特区政府，我哋嘅法律入边系有公司法嘅。咁而我只係一個打工仔，我就並不受呢個公司法去規範，但係我仍然係要去遵守所有嘅同我有關嘅法律條文，係咪可以咁樣去理解呢？ 係啊，係啊，而且中聯辦裏面嘅個別嘅人士咧，佢係冇任何嘅特權或者豁免權，豁免權任務嘅，即係唔同係外國駐港嘅一啲即係外交官咧。反而咧，根據香港法律咧，就係有一啲嘅，即係作為外交方面、外交官方面嘅嘅豁免權嘅。咁但係中聯辦裏邊嘅人咧，佢係同我哋其他市民一樣咧，亦都同其他政府公務員一樣咧，係冇任何超越法律嘅特權或者豁免權嘅。即係舉例嚟講，即係先咗幾年有一件案件就是，就係咧，刘梦红佢系被控咧系即系尝试影响呢、這个呢、這个廉政公署嘅对佢嘅调查，佢写信去俾特首咁样样，咁咧呢个系即系妨碍咗呢个嘅有关嘅司法程序。咁佢咧係咪後來被控告，而且係被判有罪？咁如果中聯辦裏面有任何個人係做好似佢做嘅嘢咧，一樣係可以檢控佢哋嘅。 鄭若驊昨天的說法就是說，即是究竟怎樣叫做干預呢？他說的理解就是究竟他做的那件事是不是有法律依據先，或者他是不是沒有權力去做先，那他做這件事才叫做干預嘛。所以他說覺得個重點呢，就是中聯辦有沒有獲得那個授權，以及行使的過程是不是合法。但是究竟中聯辦是不是有獲得授權呢？似乎譬如剛才楊岳橋也提出，似乎這一點我們不知道中央是何時授權了這些事情俾中聯辦嘅喎，你亦都曾經講過或者寫過啦，就係、是、就住兩辦咧內會事務發言嗰度咧，你亦都指出咧，就係、是、兩辦嘅發言咧可以理解為監督權或者監督功能嘅行使，但係亦都話咧呢、這個嘅監督權或者監督功能嘅行使咧，同基本法由人大常委會或者係中央人民政府行使嘅權力咧係唔同，因為呢啲發言咧係冇法律效力，唔係一個公權力嘅正式行使，所以嚴格嚟講唔算係一個監督權嘅正式行使，只系话即系对于特区嘅有关人士同埋行为咧，可能发挥一定程度嘅监督作用，即系其实系舆论监督嘅啫。但系如果我哋话即系某个机构佢作出一个舆论监督或者发言嘅时候，其实当下边嘅即系或者特区政府嘅各部门听咗你嘅发言之后，然之后做出一啲嘅调整或者改变，其实呢个可唔可以都 叫做是一种的干预呢？虽然你没有直接跟我讲话喂你一定要是这样做，但是你讲出来然后你又说你是代表了中央的时候，即是这个代表了中央的意见，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即係我覺得純粹係發言咧，你大家都留意到今次嘅發言咧，其實咧都唔係一個正式嘅聲明，而係咧以即係接受傳媒採訪嘅形式去發表嘅，即係佢個發言係以新聞稿嘅形式啦，然後就係以問答，即係話有傳媒問佢咩問題，咁佢就作出回應，即係佢以呢種咁嘅形式去發言，咁我就覺得即係唔可以。認為即係我自己就覺得不符合所謂干預的標準啦。即係舉例嚟講，佢話呢個郭榮亨議員嘅行為係好可能構成呢個公職人員行為不當咁。咁誒係咪表示特區政府一定會就呢件事向佢提出呢個檢控呢？係咪公職人員行為不當呢個係一個刑事嘅罪行嚟嘅咁？即係我相信特區政府亦都唔會輕易去做啲檢控啦，除非佢做咗好多調查研究，認為真係有足夠嘅證據係證明同埋有合理嘅機會係入罪，否則話係唔可以，亦要根據既定嘅刑事檢控政策係唔會提出檢控嘅。 嗯， 咁又例如話佢可能係違反咗議員嘅誓言，咁但係有咩法律後果咧？如果議員違反誓言有咩法律後果咧？咁呢啲？或者佢系咪真系违反咗誓言呢？呢啲根据基本法同埋香港法律都有程序去处理噶。 但系寻日咧亦都有传媒问到一个问题，譬如中联办喺选举之中话我支持某一个人咁样，咁究竟够唔构成干预呢？咁嗱，即系当然啊，郑若骅理解就系每个人都可以讲话佢支持或者唔支持边个，然之后由选民作出决定啦。咁但系当你一个系叫做。假設啊嚇，假設即係當你係一個代表咗即係中央嘅機構去做出某一啲嘅發言嘅時候，其實除咗我哋好嚴格地考慮你係咪做咗一啲嘅行為，一定要你下邊特區政府某啲部門去做呢啲嘢之外，我哋係咪都應該要考慮佢呢個發言可能係對於某啲人士所造成嘅影響，或者可能係有一啲嘅心理上嘅影響咧？其實係咪應該要考慮埋？呢一部分嘅問題咧，如果我哋唔考慮嘅時候，咁譬如佢真係話我支持某人喺選舉之中支持某人嘅時候，咁好可能某啲人嘅投票行為就會受到你呢個發言所影響噶咯噃。咁點解呢個唔係一個干預咧？你點睇咧？ 選舉係另外一回事啦。先講選舉，即係照我所知，中聯辦都冇話以中聯辦嘅名義去喺選舉嘅時候支持某個候選人。 呢個假設問題啊，係啊。 咁第二關於佢最近呢個發言，咁呢個發言咧，即係我覺得主要係針對即係社會人士嘅，因為如果佢有咩意見，佢亦都唔需要通過新聞稿啊，即係佢可以即係直接同特區政府啊，同特首講話嗱，我有呢個意見咁樣樣。系嘛？咁佢點解以新聞稿嘅形式去發表咧？就係、是、佢想引起香港社會人士嘅關注啊嘛，係嘛？即係因為好多社會人士根本都唔知道立法會發生緊咩事，唔知道立法會嘅立法功能其實喺過去半年已經被癱瘓嘅啦。即係所有嘅法案咧，因為唔去到呢個內務委員會，因為內務委員會係被癱瘓，咁所以所有法案咧嗰、那個立法程序咧都係已經被癱瘓。咁大家唔知道呢個事情咧，因為你見到立法會好似仲運作緊，佢喺佢譬如呢、這個關於呢、這個疫情之下嘅撥款，咁呢個係唔係需要經內務委員會啊嘛，係由呢個財務委員會處理咗啊嘛。咁譬如有啲動議辯論，咁佢都可以進行，所以市民係唔係好清楚知道原來其實立法會嘅立法功能，亦都係立法會最重要嘅功能咧，已經喺過去半年被癱瘓咗。 但是他们的如果中联办是频密地就着香港事务发言，即是他是发言啫咁样。咁但是这个亦都会不会影响了香港的高度自治呢？因为他终究就是代表了中央政府。 我不认为或者我不相信他会频密咁样就着即是香港的事啊芝麻绿豆的事都发言。即我觉得即目前立法会被瘫痪呢，立法功能被瘫痪，这个是非常之严重的。即係類似憲制危機嘅情況，亦都損害到市民嘅利益嘅喎。咁點解我哋香港需要立法會去立法咧？ 啊，如果立法会不能够行使立法功能，即系我唔相信市民嘅权益唔会受到影响。譬如话而家有十几项嘅法例，有八十几项嘅附属立法，都系已经系被搁置，冇机会去被审议、被辩论啊。啊，其中有啲譬如系侍产假啊，或者一啲税务嘅宽免啊，好多都系同即系市民嘅权益或者日常生活系息息相关。即系好多市民可能唔明白，即系立法会嘅工作其实系同佢哋嘅生活息息相关。即系冇咗立法会，如果立法会唔能够立法咧，绝对咧系唔符合即系广大市民嘅利益咯。 教授想问多最后一条就是由于中联办呢佢嗰五项职能啦，最尾嗰项呢就是中央政府交办嘅即係事务咁样啦，咁但係中央政府交办啲咩事务俾佢，好多人其实唔知㗎嘛。咁亦都社会有一个意见就係话，喂，咁究竟系咪应该要中联办清晰地去讲，喂，你究竟咩事务去获得授权，几时即係中央交托呢个任务俾你，等我哋清清楚楚知道原来真係呢个系中央交托俾你嘅授权嘅事务，你觉得有冇需要呢？ 我想我们现在见到中联办做的事情，我相信也都是即是中央政府委托他做的啦，因为如果不是他怎么会做呢？因为即是内地的政府的机关的运作都有很严格的关于法律授权啊，或者有关程序的授权的标准的。即是如果中联办做了一些事情不是中央政府授权要做的，他都很快会被中央政府向佢问责噶咯。 咁所以即系其实中联办做亲嘅嘢就系中央政府交办啦，所以我哋唔需要质疑究竟佢所做嘅嘢系唔系即系获得授权啦，系咪？ 即系我哋而家见到佢做嘅嘢，我相信即系应该系毫无疑问系获授权去做嘅。咁当然呢、這个即系内地嘅呢、這个系入受到内地嘅法律同埋政策嘅规限啦。咁我哋香港，即係未必話完全了解，因為亦都冇公開嘅文件係話而家即係除咗即係公開講嗰四項任務之外，有咩其他任務咧？咁呢個即係根據內地嘅法律制度，未必係需要係即係好公開去去即係發公開有關有政策文件嘅。 嗯，好啊，唔该晒你，陈文毅教授，倾到呢度啊，多谢你。陈文毅教授系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嘅教授，亦都系基本法委员会嘅委员嚟嘅。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吴欣婷啊，不如我哋又关注一下咧一个立法会嘅内部事务，不过亦都同大家有关嘅，就系财政预算案啦。因为咧由听日嘅立法会会议啦，就将会由官员咧回应拨款条例草案嘅，跟住就会进入去咧逐条审一个即系二读啊，同埋全体委员会嘅阶段，同埋三读嘅呢个阶段啦。咁喺入边咧，亦都议员提出咗咧多项嘅修订嘅。咁而家立法会主席咧就批准咗其中52项嘅修订，当中都系牵涉到咧削减多个部门嘅拨款啦。我睇到就系包括咗好多个局长啊，譬如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啊、总选举事务主任啊、消防处处长啊等等啊，嗰啲啊全年薪金嘅削减啦，亦都涉及到咧，即系譬如警务处购买一啲嘅机器啊或者装备啊等等嘅拨款。你点睇咧呢个咁样嘅情况？ 我会觉得即係其实就正如梁君彦讲啦，其实呢个120项嘅修订呢已经系八年嚟最少啦。咁但係其实所谓嘅最少呢，即係仍然系睇到嗰个合理性喺唔喺度啦。需要知道嘅就系我哋依家面对住咁大嘅疫情，同埋其实系刚刚喺个社会运动实际上都系未完结㗎嘛，只系因为个疫情而系暂缓咗㗎嘛。咁而事实上喺无论系讲緊个社会氛围或者系我哋个疫情底下呢，政府的公共开支一定是有多无少的。那为什么都仲要去削减呢？那实际上那个问题是可能是即是大家在那个政治立场底下，对于可能警队的开支有个很大的不同意在这里，就甚至乎是讲緊有人甚至乎是说即是警队的开支可以多了呢，就会令到个暴力事件升温。那这个我就觉得完全是一个荒谬的说法啦。那但是即是这些其实是调转，是不是可以想回到底我依家目前需要嘅系乜嘢，要尽快去处理。 我哋7:30翻嚟再倾呢个议题啊！ 香港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傍晚有市民在中环国际金融中心参与和理唱活动，最少几十名市民在商场叫口号，同唱愿荣光归香港等。大批防暴警察进入商场驱散，向最少两人发出限聚令告票。参与的市民最初在商场中间位置叫口号，大部分人站在栏杆旁边，其中几个人在商场中心拉起横额和龙狮旗等。其后警方进入商场驱散商场中心的人，并拉起封锁线，不准市民站在栏杆旁边。警方用扬声器话向现场的市民话，他们已经超过四人聚集，如果不离开会发出告票。几名中西区区议员到场了解，查询警方进入商场的理据和有没有得到商场同意等。本港今日没有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连续三日零确诊，累计个案维持1037宗。政府决定延长从内地、澳门和台湾抵港人士强制检疫14日的规例到6月7号。但内地抵港的跨境学童以及关乎香港经济利益的商务入境人士可以获得豁免强制检疫。食物及卫生局说，如果在内地或者澳门接受完14日检疫之后，即时抵港的人士经病毒检测后可以缩短抵港后隔离时间。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曾其恩对于政府放宽跨境学童等两类人士的入境安排感到出奇，认为边境实施的措施不应该放松。他对复课日期未定，但政府已决定放宽跨境学童的入境安排有保留，担心跨境学童万一出现新型肺炎个案会难以追踪。他又认为，如果要放宽这两类人的入境安排，他们入境时一定要先接受深喉唾液测试，呈阴性先再入境。在港期间亦要在固定日子继续接受测试，证明身上没有病毒。政府明天恢复，立法会明天恢复二读财政预算案。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裁定52项议员修正案获准提出，其余72项就不可以提出，又决定预留约36小时处理有关程序，预计在5月14号完成。梁君彦书面回复议员时说，议员合共提出124项修正案，是近八年来因应预算案提出修正案项目最少的一次，但认为数量仍然相当多，而获批的议员修正案比例是 42%， 高于过去两年。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气温介乎22到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周末期间较为潮湿，早上有薄雾。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观塘嗰边嘅交通先啦。较早前咧，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裕民坊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嘅。意外虽然清咗场，不过都系好多车啊，塞到去龙翔道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嘅。之前咧，因为近住裕民坊嗰段嘅观塘道有意外事故啦，东行线虽然清咗场，但因为都仲系放工嘅繁忙时间啊，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钻石山港铁站。而伟业街东行嘅茶果岭方向，近住开源道一带都系多车嘅，龙尾喺常怡道。新界方面咧，而家屯门丁九嗰边咧，而家应该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就净系丁九一段多车。咁啊，丁九桥去屯门方向龙尾就喺金竹角嘅。之前咧因为太多车嘅关系啦，长青隧道去屯门公路曾经有间歇性通车嘅措施，而家取消咗噶啦。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仲系多车，龙尾近住嘉华国际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天美道，西行就塞到去铜锣湾百德新街噶。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好多啦，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沙福道，龙翔道龙尾去到钻石山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咧九龙入口都系多车，龙尾近鲤鱼门道。 讲到咧，而家湾仔司徒拔道落山皇后大道东一带交通就回复畅顺，咁但系大道东东行跑马地咧，近住摩利神山道一带都仲系多车噶。新界咧大埔公路。近住呢一个沙田沥源村道沥源村段啊，去上水方向就仍然系多车，龙尾去到美林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美田路噶。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同埋东涌北大屿山公路东回城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我哋大家用加信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我系大城小事星期二嘅岑浩轩。2020年系非比寻常嘅一年，我哋虽然身处日本，但都想将我哋嘅祝福送俾香港人，特别系喺前线工作嘅医护人员。愿2020年成为非比寻常地好嘅一年。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言谈自由，言话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伍婉婷， 继续翻嚟自由风啦。伍婉婷，我哋头先提到咧，就系即系而家议员有52项关于拨款条例草案嘅修订案咧，系获得批准咧，可以喺个会议上面提出嘅。咁当中亦都涉及到咧多位局长嘅薪酬嘅开支预算嘅削减啦，多个官员嘅薪酬嘅开支预算削减啦，同埋都包括咗咧，譬如系警务处啊等等咧，即系去到买一啲嘅机器啊、设备啊呢啲咁嘅开支预算啦，亦都涉及到好。多其他唔同嘅部门啦，咁你就话其实都系即系财政预算案咁，或者系每个部门都系需要睇翻佢所需要开支系啦，实际需要而定嘅啫。咁但系我哋会唔会可以由另一个角度去睇？如果睇翻议员嗰啲嘅修订建议，不如话佢系一个政治上嘅表态，就系话俾人听到底佢哋系满意边啲人嘅工作，不满边啲人嘅工作。其实可唔可以由呢个角度去理解成个问题？ 我反而睇嘅就唔係佢哋對佢哋嗰個工作嘅滿唔滿意，而係一個係政治取態嘅動作嚟嘅。我會覺得咧，其實無論大家滿唔滿意都好啦，嗰涉及嘅部門咧，你唔中意佢極。佢哋都係涉及嗰個人力物力資源嘅需求都係大咗嘅，包括警隊啦，亦都包括港台啦。實際上即係譬如除咗即係頭先講嘅幾個部門之外咧，其實我都好想講一樣嘢咧，就係即係唔能夠從嗰個點擊率同埋收聽率咧去講香港電台。雖然我依家喺香港電台呢度做緊呢個節目嚇，因為其實公營廣播係應該不受市場壓力，係為我哋嘅小眾啦、另類啦、精緻嘅文化去服務噶嘛。咁如果單係從呢一个角度去批评港台而要去cut港台嗰个资源嘅话咧，系唔合理。第二个就系对于我哋唔同嘅政府部门，同样地，如果纯粹从个人嘅政治立场取态去影响紧嗰个部门嗰个资源嘅需要咧，其实同样地都系唔合理咯。即系你唔中意嗰个政府，唔中意嗰个部门啫，但系受薪嘅公务员佢都系为紧广大市民服务噶嘛。 咁啊，而家亦都冇议员提出系需要削减香港电台嘅预算，不过亦都 有 好多唔同嘅，即系一啲嘅局长嘅薪酬嘅削减啦，同埋头先提过，即系警务处嘅一啲嘅设备削减啦，甚至系政府新闻处宣传工作嘅预算嘅削减咧，呢啲嘅议案都有提出嘅。嗱，电话旁边咧，请嚟咧其中一位啊，有份提出呢啲嘅修订议案，亦都系咧获批嘅工党嘅立法会议员张超雄啊，张超雄你好。 系陈燕婷， 你好， 燕婷系， 我睇到咧，而家咧你获批嘅即系修订议案咧就有六条咧，原本就提出咗系十条嘅，咁当中都涉及到即系比较多嘅部分咧，就系、是、警务处嘅一啲嘅运作嘅预算啦。咁但系另外有一条咧，我又觉得比较得意嘅，就系、是你系提出咧系削减呢个旅游发展局咧由政府获得嘅额外拨款，咁呢个就系爱嚟推广旅游之用的。可唔可以簡單去解釋一下？好簡單。 我覺得旅發局攞呢啲錢去推廣啲咩城市咧，都係浪費金錢。即係我哋如果香港係做得好嘅話咧，唔使搞啲咁嘢。其實事實上，我哋已經遊客多到大家驚啊，尤其是喺大陸過嚟嘅遊客咧。我哋仲使唔使？係啊，但係我哋仲使唔使用幾億？香港嘅公帑去推廣香港，即係要多啲旅客嚟咧，我覺得係完全浪費金錢。我想呢啲公帑咧，係擺落我哋醫療啊、教育啊、房屋啊、社福啊，我哋即係寶貴資源無謂咁樣浪費啊。 嗯，頭先同阿婉婷傾到一個問題，就係、是、似乎而家大家提出嗰啲修訂案咧，係一個政治表態嚟，係咪咧？ 係。系，當然啦，我哋削特首辦、削特首嘅薪水、局長嘅薪水，當然係一個政治表態啦。即係我哋其中一個困難，大家唔明白咧，就係、是議員咧其實係唔可以加錢嘅。即系喺呢个预算案嗰度咧， 系啊，唔可以增加政府开支啊，冇错啊。 如果我哋可以增加政府开支，我哋好多开支想增加嘅，即系包括我头先讲医疗啊，一啲房屋啊，或者帮一啲弱势社群嘅开支嘅，其实必须增加。但系咧，我哋冇办法，咁只能够减少底下咧，其实你可以减到啲乜嘢咧？咁即系好多公共开支，我哋都觉得系必要嘅。咁但係對於警隊過去嘅表現，同埋呢個政府嘅表現，即係問責官員就係代表呢個政府啦。咁我哋就削咗佢哋開支咧，嚟到去表達，即係其實我哋對呢一屆政府嘅不滿啦。 但係基本上你哋呢啲嘅修訂都係冇可能通過到噶嘛，因為即係佢唔係一個政府嘅議案啦嚇。咁如果計人數，其實你哋係冇可能過到噶嘛。 是，但即系而家大多数系建制派啦，咁大家都知道政府嘅议案咧，只要多数人同意嘅话咧，就通过。咁建制派永远都系大多数啦，佢哋喺功能组别加埋直选，佢哋永远个即系席数系多我哋。不过今年九月我哋就即系努力紧，希望即系朝向35+嗰度。 嗯，但 系张朱容啊。張超雄，其實如果你講話你等緊係下屆，即係九月之後啦。咁但係依家講緊嘅，即係即使七月份派10,000元咧，市民都覺得太遲，仲要等你九月啊？你頭先講緊嘅一啲即係政治表態，實際上係即係有部分嘅資源啦。但實際上，如果今次俾你哋否決咗咧，係連嗰10,000元都俾唔到噶咯。 同意，但係我哋嘅立場咧，一直都話呢10,000元咧應該盡早派。 係 嗱，呢個預算案咧。大家都知道每年都是2月呢就公布啦。 嗯。 跟住呢我哋就要等到4月先至开始一啲嘅即係特别嘅财委会。然后到4月尾啦先至返嚟恢复二读。咁整个过程仲有即係几十个至低限度都应该有几十个钟嘅辩论，即係话仲有几个星期。而家呢其实已经喺议事规则改变晒之后呢佢可以畫晒線，所以今次咧其實係得50+ 個鐘頭嘅辯論嘅啫。 佢話係預留36小時嘅咋，係啊。 係咁，即係加埋前後啲官員又要回覆啊，同埋投票都需要時間，因為都有 5日啦嚇，大概 係啦，係啦。咁即係大概3個星期啦。咁即係呢啲咁冗長嘅過程咧，其實就唔適合愛嚟救急嘅。那個是講緊整年的預算，所以我們一直的立場都是說那10,000元應該放在特別財委會，即是等於那些防疫基金已經通過了2輪 了， 如果它其實第一輪就已經可以放在那裡，我們希望即是應該就今個月或者下個月都已經開始派錢，不應該放在預算案那 裡。張超，我想問你個人，你是不是會投反對票？ 我們會，一定會，因為即係 嗰個財政預算案本身佢喺即係俾警隊嗰個咁大幅嘅開支，佢比舊年個預算增加咗成四分之一啊，25%。呢個我哋覺得係一啲都唔合理、唔公義。 因为社会事件的频密，他们都一样是有很大的人力财力的资源的损耗嘛。 是，不过他们的方向错了。 嗯， 那我们没可能呢支持这个警队拿多些钱呢去继续进行他们的滥捕滥告的工作。这个绝不可能。 但你会不会你们这个反对拨款条例草案这个举措呢，会不会令到公众是很难解读你们的即是睇法呢？一方面政府而家冇將嗰10,000元嘅派錢呢係抽出嚟處理啦，即係話都會擺返喺成條撥款條例草案處理啦。而你哋又覺得呢其實嗰10,000元呢係應該要俾市民嘅，越早派越好。但係另一邊雙呢，你哋又否決個撥款條例草案喎，即係你哋諗住投反對票啦，雖然最終計票數你哋係否決唔到㗎。咁你點樣去同市民去解釋其實你哋做緊一樣好矛盾嘅嘢呢？ 好簡單啫，如果我哋冇辦法否決佢呢個預算案呢，佢咪乜嘢都唔使聽我哋講囉。其實而家個政府個問題就係佢唔尊重民意嘛，佢唔需要向市民交代，市民需要嘅嘢佢唔做，咁結果佢做咗一半桶水嘅時候，我哋又支持，咁我永遠都含淚投票，咪永遠都冇辦法去改進囉。所以我哋只係去到能夠否決佢，佢先至會聽返你話。因為喺基本法講得好清楚，如果我哋否決咗佢預算案一次，佢可以解散立法會，再選過返嚟再否決佢呢，佢就自己都要落台。咁所以否決財政預算案絕對係一個可以同佢討價還價嘅一個工具。如果唔否決嘅話咧，我哋永遠都冇辦法帶嚟真正嘅改變。 哪怕係即係全社會一齊面對呢個代價， 當然啦，係全社會都要面對。但係唔好忘記，冇可能個社會係停止運作，個政府停止運作噶嘛。佢哋就算係往往，正如即係每一年咧，都已經攞咗個過渡預算嘅。咁即係政府咧係能夠即係運作一段時間，佢亦都有一啲儲備。咁如果真係我哋有一個否決權嘅話呢，到我哋否決佢嘅時候呢，佢都要即係乖乖地坐低同我哋傾，唔會至於呢係即係成個社會停止運作攬炒㗎嘛。 嗯， 即係個社會就係要咁樣互相有個制衡力量先至可以改進。 嗯，明白。好，唔該晒你張超雄，傾到呢一度啊，麻煩晒。張超雄係工黨嘅立法會議員。 你以为你咁低调就揾唔到你咩？冇用噶，你呢啲咁无私奉献嘅人，就好似漆黑中嘅萤火虫一样，咁鲜明，咁出众。 点都好，佢都系一个保护生命、关怀伤困、维护尊严嘅有心人。 国家终于有任务俾你哋啦！5月15日之前上 redcross.org.hk 提名佢参加香港红十字会香港电台合办嘅香港人道年奖2020啦！ 暗处有光，全赖有你。 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香港嘅坟场总系俾人阴森嘅感觉，除咗拜祭先人，我哋都唔会愿意喺坟场逗留太耐。但系香港嘅坟场其实甚有研究价值，因为佢哋为香港嘅历史、社会、宗教同埋建筑等方面提供咗好重要嘅资料。今晚岑日飞同嘉宾吴思源、周振贤就会讲下香港嘅坟场。 今晚11:0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转讲一个咧演艺文化嘅议题。嗱，伍恩廷啊，你就系咧西九文化区管理局下低一个表演艺术委员会嘅成员啦，亦都系咧西九文化区嘅咨询委员会嘅成员，即系两个会啦。 系， 咁我哋都关注咧，即系社会都关注咧，就系戏曲中心啊，因为戏曲中心咧喺旧年嘅1月就正式开幕啦。咁嗱，当然如果根据翻咧，即系西九管理局嗰个嘅数字咧，其实 似乎暫時嚟講就未睇到戲曲中心咧佢嗰個獨立嘅使用嘅數據。不過如果喺舊年嚟到講咧，舊年初期咧，似乎佢嗰個使用嘅量咧都唔係話真係咁多嘅啫。咁不過咧，其實佢開幕第一年咧，總共上演咗幾多場嘅演出咧？就係、是、有420場嘅演出，係總共超過咧150,000嘅觀眾入場嘅。但係咧，似乎而家大家都唔知道究竟戏曲中心是不是达到收支平衡啦，或者它的总体数据是怎样。咁而这个粤剧界戏曲界呢一路都有个声音就觉得呢是戏曲中心的租金呢是过贵的。即是一日呢要成60,000元呢其实都真的令到他们的艺团呢真的很难去到承担。 是啊，其实就呢个讨论呢喺由筹备戏曲中心到依家呢都一直有嘅。咁我会话呢其实係我哋即係一路都冇处理好呢广大市民乃至到係我哋业界呢对戏曲中心个定位嗰个认同。因为讲緊嘅呢个国际性嘅场地佢必然係要有一个即係高质素係高质素嘅场地同埋高质素嘅管理甚至乎係一啲即係推广嘅工作都要摆喺呢度啦。咁所以嗰个收费我会认为咧，未必能够可以同坊间我哋其他啲场地去比较，因为佢有一个独特性喺度嘛，个角色。咁而事实上咧，即系如果我哋系认同香港必须要有一个国际性嘅场地喺度咧，我会认为咧，戏曲中心系有必要去维持佢现状嘅。咁但系咪话就等于系赶走晒俾唔起呢个咁贵场嘅人咧？事实上又唔系嘅，我会觉得我哋亦都可以即系调节一下对于。我哋举办呢、這个戏曲嘅演出，我哋嗰、那个即系运作嗰个模式啦。譬如系咪就系净系靠个剧团自己嘅资源咧，净系靠个门票咧？事实上可以有一啲唔同嘅赞助或者一啲商业模式嘅运作啊嘛。咁所以嗰个其实系有需要有社会有好多嘅讨论，同埋系对嗰个戏曲中心嘅定位嘅清楚认识咯。 嗯，嗱，粤剧界对于戏曲中心嘅定位，佢哋嘅期望又系点样咧？电话旁边咧，请嚟一位戏曲界人士啊，就系凤翔红剧团嘅总监魏俊辉女士。吓，魏俊辉你好。 你好， 魏俊辉。 你哋都曾经喺系戏曲中心嗰度咧上演过剧目嘅。 系啦， 上演咗几多场啊？ 嗱，我第一次喺戏曲中心就系做我哋嘅第二个《木兰传说》，就系《花木兰》嘅系列。咁啊，第二集，咁我哋上演咗20场嘅吓。 系。 咁我哋跟住就另外又做咗个呢个《流金岁月》啦，又系另外一个制作嚟嘅。咁苏芬嚟讲咧，其实头先我都听到主持人你哋喺度倾紧。戏曲中心的收费啦，咁其实我哋之前唔係好明白嘅收费时候呢，我哋当初去租场就都觉得係贵嘅，即係坊间已经传咗好耐咗，戏曲中心好贵呀。咁其实后期呢，到我哋用家去到嘅时候呢，我哋有另外一个睇法嘅，因为佢其实佢嘅收费呢係好多人唔了解嘅，因为可能戏曲中心嗰边做嘅宣传俾用家呢仲係唔係令到用家好明白，淨係觉得咦好贵，几万蚊一日好贵。咁其实佢里面嘅硬件呢就比较适合一啲呢做制作嘅劇團用嘅，有好多。咁如果你一个好正常嘅劇團做一个好普通嘅劇目摆到呢，可能未必用到佢嘅硬件嘅。咁但係点解我哋后期都觉得咦物有所值喎，即係其实你摆喺另外一啲官方式嘅劇場里面呢，可能俾唔到呢啲嘢嚟嘅。因为我之前我几年前呢都已经开始制作一啲劇目。咁但係未有西九嗰陣時呢，我哋就喺其他嘅主場度做啦，即係嗰啲康文署啲主場啦。咁但係佢俾你嘅硬件可能未必配合到。好啦，咁因为而家嘅科技好多嘢我哋都想摆落去嘅劇目嘅时候呢，变咗去做劇場，咦唔得喎，灯唔够啦，或者前头后头又未必有啦，未必足啦。咁我哋就要去外援啦，去租其他嘅硬件返嚟配合。咁变咗租嘅时候呢，就可能亦都係有嗰个 制作成本啦，嗰、那个都係。 冇错啦，係啦。咁去到西九嘅时候呢，当初我哋都係唔明嘅。咁后嚟呢一路做到做成，哦原来呢样你有嘅，哦原来嗰样佢又有㗎喎、哦。即係呢样原来帮我哋劇團悭咗钱嘅。 咁同埋咧，因為佢本身已經有啦，咁變咗佢個運作咧又會好過我哋專登加上去嘅。咁同埋佢嘅嘢都係新嘅。 嗯。 咁後期我哋一路用就一路 tune 啦，好多技術上嘅嘢。咁其實我都好多謝我哋合作嗰廿幾場咧，即係我都好多謝西九嗰邊嘅，因為好多時我哋提出嘅嘢，佢盡量都滿足到我哋要求。 即係其實起碼喺個無論係硬件啦，同埋支援上面咧，都係比起而家現有嘅場館嚟講咧，個水平係要高嘅，令到你哋個演出咧可以更加得心應手啦。但係真係好現實一樣嘢，阿魏俊輝，我都真係想問啦。你哋喺嗰度兩次嘅場次，即係廿幾場嘅演出，收唔收得翻成本啊？ 我哋收唔翻成本嘅，因為點解咧？嗱，其實因為你知而家粵劇嘅飛咧，即係個票價，我哋唔可以定得太高。咁因為我哋咧，我自己本身做製作咧，純粹我要靠一啲咧贊助商嚟到去贊助翻嗰個劇團嗰個營運嘅成本咧，我就可以做一啲我，因為我而家我哋劇團而家行嘅路線咧，係希望將一啲新嘅嘢融會舊嘅嘢一齊融合埋咧，係一件叫做所謂製作，係令到提升演提升嗰、那個劇目啦個質素啦，同埋觀眾嗰個欣賞嘅角度啦。咁我哋希望咧係將最好嘅嘢，我哋可以拉得埋嚟嘅做得最好。咁但係當然要涉及一個好巨型嘅成本。咁我哋點樣去做咧？但係我哋又唔想加重咗個價值嗰個飛嗰度，令到觀眾咧有壓力有負擔。咁於是乎咧，我哋係要一啲係贊助商，同埋係配合翻劇場裏面，喂，即係大家希望嗱，你個場有心啦，咁我哋點樣去 run 個場咧？咁我哋又想擺嚿嘢喺度啦，咁就大家其實仲喺度摸緊嗰個合作模式嘅。 明白嚇，吳婉婷。 系，魏俊輝啊，我其實係想你分享少少咧，你無難傳說嗰個經驗，因為實際上，即係喺嗰個階段咧，我哋自己好多朋友都話係已經創造咗一個奇蹟嚟嘅。第一就係唔喺戲曲中心喺第二度咧，你冇可能係有一個場可以俾你連續20日啦。可能中間又要抽咗啲時間係借俾人嚇拆台去俾人哋做一兩日先啦。咁而同埋其實你嗰個嘅贊助咧，實際上係令到甚至乎一啲好想去睇嘅人都可以免費入場去觀賞，即係一票難求嘅，去到最後係咁，呢個係咪都可以即係複製你個經驗俾到其他劇團一個參考呢？ 其實都係嘅，咁就主要咧就睇你個劇團咧行嘅係乜嘢路線咯。咁因為而家我哋行嗰個咧係想提升嗰、那個欣賞嘅質素，同埋希望將而家嘅科技啦嘅嘢啦係擺落去，咁嘅元素擺落去。咁我哋係會將嗰個營經營嘅形式咧會轉啦。咁但係呢個係有難度嘅。咁又好彩我嘅。即係我哋之前我哋另外一個機構咧，即係我哋合作啦。咁另外一個機構就好想咧，係將做一啲推廣嘅嘢，因為我哋背後嘅機構就係青年同行基金啦。咁佢咧就想同我哋咧係合作咧，係將一個粵劇咧係提升同埋推出去。 咁所以佢都幫到你哋啦嚇。 冇錯嚇。咁同埋有一樣嘢頭先都講咗啦，係好難得咧有個場地咧係可以俾你兩年。即勾三年嘅期嘅，咁因為以前咧，我哋做製作好痛苦嘅，因為未有西九嗰陣咧，譬如某一個場館咁啦，咁我要去遞紙、申表等批核。好啦，喺呢段過程裏面咧，如果我做一個製作咧，我係唔夠時間嘅，因為譬如 hold 曬一隊人翻嚟，我 hold 曬一隊人翻嚟，好啦，跟住我排隊啦，咁跟住咧，到時佢話俾你聽，哎呀得。嗰陣時咧，可能得翻10個月 即係我諗咧，其實由阿魏俊輝嘅經驗咧，會講到一樣嘢咯，就係我哋要去轉變嘅咧，唔單止係個硬件轉變咗，其實我哋嘅製作思維咧都需要改變嘅。多謝曬你啊，魏俊輝係鳳翔紅劇團嘅總監啦。嗱，不過最後即係吳婉婷好快地想問，如果話係咪可以戲曲中心對於劇團有啲資助？但係西九文化區本身就係一個自負盈虧嘅項目嚟噶嘛？ 是啊，實際上你即係我冇資料喺手啊，我敢寫包單咧，其實依家戲曲中心本身都未能夠去達到收支平衡嘅。咁但係係咪代表佢冇資助咧？實際上佢哋依家行緊嘅戲曲優先、戲曲優惠，提供緊唔同嘅優惠俾戲曲去戲曲嘅項目咧，喺翻戲曲中心。咁同時間，其實我哋都係希望能夠鼓勵到更多人去支持文化創意產業啦。如果純粹靠佢哋自己去賺錢咧，賺唔到幾多，即係亦都會令到文化創意 意的朋友都会是即系却步嘅。咁希望社会上面更多有心人支持呢啲文化创意项目咯。 不过调翻转咧，可能一个基本嘅一样嘢就系、是、我哋有个数据先啊。如果我哋唔知道西九嘅戏曲中心佢嗰个数据咧，咁我哋点睇其他嘅策略咧？今晚亦都多谢晒吴婉婷，唔该晒你，拜拜。 拜拜。